咁就讲返睇过啲咩影像啦。 哇犀利啊。 咁就首先就讲到科幻啲嘅先啦，首先係。 嗯唔係讲个奇洛里维 B 啲咩， 你想奇洛里维，咁唔紧要，都奇洛里维。 唔紧要，分去批片啦。 咁奇洛里维先啦，你想奇洛里维先。咁有套叫做西伯利亚嗰套嘢叫做。 即係个英文都係咁意思嘅啫。 是啊，我唔識講西伯利亞英文。 即係西伯利亞咁點解囉。直日嘅啫。 我想問下 Tasku 呢，呢一套戲呢。 我唔識過。 有冇上過。 應該冇。應該冇嘅。我 有一條 video 嘅，其實應該打咗一條 video 嘅。 我印象中好似冇上過戲院嘅。 係啦，我都覺得好似冇喎呢套嘢係。 係啦。 咁好理佢囉，總之我哋都唔係喺戲院睇㗎啦，個套 戲。我哋梗係唔係啦。咁呢個到底係一套咩戲，咁以為呢期洛里維斯仲唔係科幻片通常。 咁睇過個畫頭嘅，我開頭係。咁就嘩佢成個流晒須啊，有少少長長地頭髮啊，咁我成日覺得咦咁似殺神裝嘅 造型。 又著打西裝咁，嘩好有型咁樣，又有拎住支槍㗎喎，都仲喺個畫頭度。咁點知完全就唔係呢樣嘢嚟嘅，嗰套戲 都唔係點打嘅，好少打嘅。 既唔係動作片，更加唔係科幻片啦。 嗯。 只不過呢係講佢做一個一個珠寶商人啊，就黑市買賣，去咗俄羅斯，就同啲黑社會頭子做一單買賣，點知就俾佢個 partner 出賣咗佢。就攞走曬佢批鑽石，咁佢變咗冇得交易啊。咁佢講佢點樣搵返個 partner, 攞返嗰啲真嗰啲鑽石返嚟，再同返啲黑社會交易個故事。咁途中亦都同一個俄羅斯嘅女仔發生咗婚外情，一個咁嘅故事啦。 邊個婚外呢？ 奇洛里維斯嘅婚外情囉，因為奇洛里維斯喺美國係有一個老婆嘅，講佢。 哦，咁啫係咪，我係個女 嘅。咁識咗一個俄羅斯妹咁啊，又要啲一夜情啊嗰啲咁嘅嘢，咁就到最尾都搞掂掂嘅單嘢，即係俾唔到貨返黑社會嘅，咁就最尾係俾黑社會殺死咗嘅，咁就完咗㗎。 吓死咗㗎最尾。 係啊。 咁俄羅斯妹又同成件事其實一啲關係都冇嘅，純粹以為俾佢溝嘅啫。 係啊，零關係嘅，就話啲藏戲啊咁嘅啫，其實 係。即係以為又係個局，點知又冇嘅。 冇嘅，冇局噶，其实系我一路睇，我以为系有个背后有个局噶， 冇， 一路到最尾系一啲都冇噶。 咁样， 系啊。 咁西伯利亚咩事啊？ 咪系件嘢发生喺西伯利亚。 哦，件事。 因为去俄罗斯交易噶嘛。 嗯。 系咯， 咁样。 系咯，咪就系咁噶咯。 咁即系话，如果香港拍一套同样嘅故事，叫做《香港》就得噶咯。 你可以再精细啲，你可以叫做《九龙城》啊。九龙塘啊，湾仔咁都得。 乜街名都得，街名都得，系系。 啊，系咯。 街名 其实佢有啲，其实咧佢有时咧佢拍到好王家卫咁嘅手法嘅。 咦，咁咪好高啊！ 我觉得有时睇睇下，好似睇紧《堕落天使》咁样嘅。 咁咪好高啊！ 佢唔系啦，其实系。即系佢又拍得好粗糙嘅成套嘅嘢。 哦。 咁有时佢又要做啲有啲黑帮嘅嘅獨立嘅手段啊，咁嘅嘢，咁變咗樣樣嘢都唔到嘅，其實嗰套戲係。 哎呀，咁點解佢會拍嘅咧？咁佢唔係而家好精簡啲劇本嘅咩？點會揀咗套咁嘢拍㗎？佢自己俾錢㗎？係 啊，佢揀得好犀利㗎嘛，話佢揀劇本。 咁千揀萬揀，揀個爛燈盞嘅。 係咯，我都唔明喎呢個，即係基本上我再睇完，咁我冇理由就係我覺得唔好㗎咁。 系，不如大家睇下啦。 点讲，人哋点讲啊？咁我睇下，原来系基本上一统一系冇人赞过呢套戏嘅，系全部都闹嘅，系。 咁 我都知啊，咁我冇睇漏嘢啦，咁我应该。 系啦，即系原来佢千拣万拣拣咗个烂灯盏咯。 系。 即系John Wick就算拣都 OK 啦，系咪？都好睇嘅，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其实嗰咩夜半女敲门就唔算好好啊，夜半女敲门 都可以叫做烂片嘅喎，其实嗰套 系咯，即系奇洛里维斯，即系其实拣嚟拣去拣埋啲烂片做啊，其实 佢舐嘢嘅成分好似多过佢重嘅成分添啊，我觉得系。 好啊， 即系好多舐嘢嘅喎，佢真系。 唔系咁，浪人47，我啊觉得都。都个题材啊，本来应该 O K 嘅，即系睇个剧本又未，即系个 idea 唔好嘥，拍得唔好啫。 唔即係最少你最尾出咗嚟唔好冇得講噶。我睇劇本揀戲都唔係睇完套戲揀戲啊，大佬都係未拍噶嘛。咁黃世勳最少 OK， 或者覺得個劇本係 OK， 但係你呢啲會唔會個劇本已經覺得悶啊？ 哦、啊，再之前咪有套咩太極俠嘅？ 哇！嗰套佢就講明撐個 friend 嘅啫，撐啦。 唔係呢個幫朋友嘅，我知講 嘅。幫個 friend 嘅，哇！嗰套難睇到不得之了噶嘛，嗰套係。 嗱，嗰個講明撐朋友嘅啫，嗰、那個冇得講。 即係遙遠啦。 明爛嘅知道，係啊，唔係嗰個主角。 拍嗰時佢都知㗎啦，應該。 佢知，唔係知道爛啫，佢 anyway 都肯拍啫，唔係話。 唔係個目的其實係幫人圓夢嘅，嗰時應承咗人。 哦。 咪即係嗰個主角啊嘛，即係其實即係Matrix 入邊嗰個好好打嗰個神父啊，係啊係。嗯。 係佢嗰時應承咗話俾套戲佢做主角啊嘛。 哦。係 冇錯，就咁啊。 咁甚至乎你話去到咩地球停轉日，我都覺得出嚟個效果係唔好嘅，其實 係。哦，但係地球停轉本身係名作嚟噶嘛，本來啊。 哦，係，但係佢呢個版本出咗嚟嘅效果好似都係麻麻地，佢都係始終都係 Matrix 嗰 個。哦，咁報唔到 Matrix 啊？ 仲係頭嗰兩部啊、嗯，第三部都開始爛嘅啦喎，其實佢都。 咦？係咩？我淨係中意第一部嘅就係 Matrix 咯。 我第二部都仲 OK 嘅， 我都唔得啦， 真係覺得睇唔落啦已經。 咁但係地球停轉，我覺得佢有加咗啲新嘢嗰啲 OK 咯，但係整體套戲就唔好睇嘅。 拍一個比較緩慢啲，係 冇錯， 係沉悶嘅， 冇錯。咁但係佢將佢個外星人嗰個形態咧，即係佢話佢其實原本唔係人嚟嘅，佢就即係將佢自己變成咗人嘅形態出現呢個 idea， 我就覺得幾好嘅。 係。 即雖然我哋冇見過原本係點樣啊，因為開頭嗰個樣子其實係件太空衣嚟嘅啫嘛，佢話將佢自己就成個喺生物上變成咗人類啊嘛，咁我覺得佢呢個 idea 係 OK 嘅，咁但係呢啲都係 idea 啦，就同佢套戲拍得好唔好係另一件事啊，即概念上新嗰度我覺得係有啲即有啲概念嘅，咁同埋佢個機械人其實係一個納米機械變出嚟噶嘛， 係啊， 咁嗰啲係 OK 嘅。咁不過佢拍咗出嚟就唔係話即係咁精彩啦，係咯係咯，的確係咁啦。但係我又未只覺得係垃圾嘅，又未至於嘅。 未至於嘅就係 即係佢原本嗰個哲學， 失望咯。 佢原本嗰個哲學嗰樣嘢喺翻度噶嘛，因為佢其實都係講翻同一樣嘢啫。 嗯， 即係到底人類係咪其實即係人類覺得自己係地球嘅主人啊嘛？但喺外星人眼中，你係地球嘅寄生蟲嚟嘅啫嘛。即係如果你再破壞佢，你話會唔客氣啊嘛？系啊，咁呢个主题系冇变嘅吓，即系嗰种反战啊，或者反击，即系佢嗰度就唔止系战啦，可能你无论环境嗰样嘢都有破坏啦，人类对地球系咪？系一种愚蠢嘅生物嚟嘅啫嘛，即系人类嘅喺佢哋眼中。咁佢再拍嗰阵就会似啲咯，即系佢因为佢初初嗰时做黑白片嗰阵，梗系唔会你会太信服啦，系咪？系咯， 系 咯，但系佢一个新版咧，其实我觉得系真系 renew 咗套戏嘅，不过你好唔好睇就。當然娛樂性不高係事實嚟嘅，但係嗰度未至於係垃圾嘅，咁又 未至於嘅，係嗰度未至於，咁 未至於垃圾。係 咯，佢 加嗰啲垃圾好多嘅，係而家 係咯，有啲笑片嗰啲真係好垃圾。 係㗎，唔止㗎，佢嚟緊啊，佢嚟緊話仲想將以前同佢兩條友，我唔記得另外一條友邊個啊？兩條友咧，即係話佢哋學生咁啊，咩坐個時光機咁，電話停時光機翻去以前揾翻啲歷史偉人做功課啊嘛，話要做嗰啲歷史嗰啲功課啊嘛，嗰度叫乜鬼嘢話？ 咩係咪叫咩 Bill and Ted 啊？ 係啊！ 係咪嗰套啊？ 嗰套話要拍續篇啊嘛，即係嗰套有兩集，佢話咁多年話要拍翻第三集，即係學阿 Jim Carrey 咧嗰度 Dumb and Dumber 啊嘛，即係要咁多年後拍翻到續集啊！哇！我聽到嚇到我係傻氣啊！嗰度搞笑嘅啫嘛，唔係嘛？仲拍過嗰套，因為嗰幾廿年後重逢再嚟啊！ 係啊，有啊，佢話真係拍㗎。 佢話真係拍嗰套，哇！哦、大佬嗰重嚟，阿馬仔呢、這個馬仔講過啦，係嘛？呢套啊嘛， 學記得係可以睇過，我唔記得 有冇睇過。 我 哋兄弟肯定有睇 過， 我唔知之前有冇講過話嚟緊會拍呢套嘢嘅第三集啦。如果如無意外真 係。係。 都應該是爛片嚟㗎啦，老實講應該都爛。 係咯，係咯，題材已經爛到不得了。 係，佢真係真係純搞笑啲學生嗰啲咁嘅笑片嚟嘅。喂，拍呢套啊，我不如拍翻啊嗰時嗰套咩啦？我成日講嗰套咩啊咩飛地機師剝衫嗰度嗰度叫咩？嗰度叫做我唔記得個名啦，嗰度都好多人做㗎，套好多人嘅第一套戲嚟㗎嘛，嗰度係。系，我唔记得咗啦。Fast Time 啊，叫 Fast Time 啊。 叫 Fast Time 啊，咁冇嘅，嗰套就係嗰班 high school 友喺度搞嗰陣咁啫嘛，咁啊成篇做其中一個主角，佢個滑浪仔嚟噶嘛，即大家而家睇成篇一定係做啲火爆嗰啲黑社會大佬，唔係一直做傻佬嘅，又係即同阿奇利雷斯一樣，以前做啲學生仔搞笑，好好笑嗰啲咧，仲要做啲成日笑口噬噬嗰啲咧，滑稽樣嗰啲啊，仲要係蠢嘅喎，仲要係蠢嗰只歌。啊、你真係好似睇 Power Ranger 呢裏面嗰幾個傻佬㗎嘛，嗰幾個搞笑同學㗎嘛，即係做嗰啲角色㗎以前。係呀。咁裏面嘅菲比基斯咪做一個佢哋嗰度裏面算係一個靚女㗎嘛，係喇。你而家睇可能你唔覺㗎啦大家。 嗯。 係咪因為佢有啲奔奔地嘅，你而家睇過呢有啲奔妹㗎嘛，你覺得。咪因為佢其實有中國人血統㗎嘛。係。係。咁但係嗰時算係靚女嚟㗎，算係荷里活嚟講算係靚女嚟㗎。你不如拍返嗰套啦，會唔會仲出名啲？即係嗰度你搵返晒所有嗰班人出嚟做老晒。成聽都變咗阿伯啦，係咪同學會咁啦，係咪 Fast Time 同學會咁啦，係咪應該拍返到係咪咪可能都仲有市場過，會唔會喬里維斯嗰出呢？ 我唔知道啊，佢竟然會返拍嗰套，即係拍第三集都。 嗯、 我都冇嘢講真係。 佢不如 Matrix 繼續好過，原來都未完啦。 不如拍翻 Speed 啦。 係邊套啊 ？Speed 啦。 哦 ，Speed 生死時速哦，拍翻生死時速哦，咁都係嘅。 做教官咯。 做教官就唔好啦，佢自己繼續拆炸彈啦。 哇！佢而家個樣真係殘得咁犀利，即係翻唔到佢嗰個樣噶咯。 咁佢嗰啲係假 action 嚟嘅啫，佢又唔係真係 Tom Cruise 咁，冇話唔得嘅。 咁、哦、 就 係。係囉。裝逼都得嘅去做 speed 唔得。 係囉係囉。 裝逼都得嘅。唔使喐 㗎。speed 嗰啲做到好似好緊張嘅你幫佢真係咩唔都真係咁。 車頭。咪企喺個車頭度咁 樣。咪就算企喺車頭可能都係綠幕藍幕嚟嘅啫。 連揸車嗰個都唔係佢。 係。咪今次截火車係咪要截架勁啲截高鐵㗎嘛。都唔係喎，都做過啦，連火車都人拍過啦，都唔係冇啊。有一套講火車啊，係咯，嗰套咪就係火車版 Speed 咯，啲人講。啊，我知啊，今次截飛機，今次截飛機啊要係，係一飛機度玩 Speed 係嘛？唔係喎，都好似有人做過咯，其實都是有。 都阿龜公精嗰啲都做過。係 啦，都做咗㗎啦，要揾樣新啲嘅交通工具啊，係啦，太空穿梭機器，今次要上太空 speed 啦，大佬。 啊，即係係咯，佢其實咧，我覺得佢而家個樣越嚟越怪，越嚟越木口木面咧，唔知道做啲乜嘢好啊！即係除咗裝。 咁啊係啊，嗰時又真係靚仔啊嘛。 啊，咁而家真係爭得好遠啊！ 嗯，佢樣好唔開心啊，因為而家 成日都好愁噶嘛。 嗯，冇錯冇錯，係。 啊，即係嗰陣時係陽光男孩啊嘛，你 speed 嗰陣時係。 爭人幾百萬咁都笑咗。 啊！如果明明咁有錢，都好似爭人幾百萬。 不過以佢咁嘅錢，都爭人幾百萬都唔使咁。唔係，同埋佢話佢平時過啲生活好似好隨心嘅，佢都話佢唔中意食貴嘢啊，著靚衫。咁佢都應該都好。唔知啊，都應該好開心啊！最近我唔知點解同佢樣嗰只， 好愁。 同埋佢講嗰啲人話提我點解唔開心，係因為啲親人全部冇曬個，我唔知道妹死咗未，因為佢得個妹，即係咁多親人係剩翻個妹，但係好似係白血病啊嘛，好似我唔記得。仲有係啦，仲有佢其餘全部都唔喺佢身邊。 即係又係林燕妮嗰啲咁啊嘛，即係好曬 好多唔開心嘅嘢都係圍住佢嘅，喺現實生活嗰度。咁可能係因為咁樣囉。 嗯。即係其實佢已經好睇得開㗎。係 囉。 但冇可能唔喺塊面度有少少睇得出，其實都有啲神水咁啊。 嗯。 嗯。 係啦。咁就呢一套新作就真係非常之。 唔得啊。 可惜啦，我覺得真係完全唔得啦，真係。 嗯。 我亦都完全唔會推薦任何人睇呢套。 唔係，而家同埋佢而家仲喺度剃咗嗰啲須喎，我叫一拍身一定要有嗰啲須。 係咯，套套都有須喎。 佢會唔會剃啊？差唔多。 唔會啊！ 佢所有做每套戲，佢John Wick嗰個look出現嘅。 即係而家叫佢做翻嗰個靚仔look，佢唔肯啊。 啊，咁唔知都係咁樣可以滿面胡鬚喎，做返嗰個頭先話拍第三集佢都係滿面胡鬚嗰個樣喎。 你講嗰度搞笑 係、啊、 哦，即係已經拍緊㗎啦。 啊，唔係，即係佢嗰個造型好似都係咁嘅樣喎。 咁咪樣囉。 哎呀，系啊，搞错咗笑片嚟。 同埋咧，佢跟住嚟紧有套爱情片，系同佢翻佢个老拍档啊 Winona Ryder 一齐合作噶嘛又。 嗯。 嗰度都系装咩咁嘅样噶喎，佢系。 嗯。使唔使打翻啊 Gary Oldman 做金鱼姜先啊？ 唔冇，应该冇 Gary Oldman 啦，嗰度就 系唔使啊嘛。 系。 哇，特别都 Ryder 阿婆咯，变咗阿婆咯，大佬。 你睇翻画头又 OK 喎，化翻个靓妆又。 竟然变翻靓女。 好过 Ginger Fring 嗰阵时候又。 哦，呢个变翻中女样咯，唔系阿婆。 未转靓女，未转靓女，即系一个正常嘅中女咯，变翻。 系咁样。 系啦，咁佢都有翻啲笑容嘅呢一套， 哦、 因为爱情喜剧啊嘛，呢套系， 嗯，即系讲佢两个噶，真系， 系啊，真系讲佢哋两个噶， 哇， 佢参加朋友嗰啲婚礼，跟住唔知去到咁样，跟住两个撞埋喺度，系咁搞笑咁样， 咁仲有冇人睇啊？讲两个老嘢。 唔知啦， 即系可能，即系谂咗变咗一啲，即系有罗兰同阿胡枫嘅爱情片咁嘅啫，即系等于会唔会？ 哦，唔系咁，鬼佬嗰边佢有翻佢个岁数嗰阵时啲人睇嘅， 四五十 岁 嗰、 那个 吓、 啊，因 为 佢 个问题系我都觉得嫌佢老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都中意睇 Winona Ryder， 不 Winona Ryder 咪算咪老咧？我一年啊 Little Portman 都唔得啦，大佬你仲 Winona Ryder？ 唔知喎，因为有啲人即系唔系嗰时拍好多都系讲翻啲年龄嗰啲都有拍呢啲戏嘅。 系，即系你即系 Matt Ryan 咁啊嘛， 都系睇下佢哋嗰个 target 系几大嘅，其实系。 系，即系如果再老啲，可以睇翻啊 Linda Hamilton 都冇问题系咪？ 都系。 唔系，即系嚟紧嗰集咪有啦，系咯 ，Terminator 有翻佢啊嘛，成个阿婆咁，成个罗兰咁啊，已经老到大佬。 系。 系咯。嗯，好。唔紧要，系咁啊，咁有感情怀嘅，系啦。 咁呢套又唔好睇啦，呢套就，唉。 嗯，总之呢套西伯利亚就可以悭翻啦，系啦。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套嘅， 套就系 真系 科 幻 片啦，呢套就。 Netflix 嘅又系。 上个星期，应该系前一个星期噶啦，其实都已经。 系啦，其实唔系好新噶啦，系啦，系啦。 啊，就个英文名叫做 How It Ends 啊。 即系点样玩完？ 中文名就叫做《末路》。 系有几个译名啫，咪咩咩末日又唔知咩。 我睇翻就系 Netflix 自己个译名啦，你当 佢自己译名末路 比较官方啲啦，你当呢个系。 系好嘅，系咁啊？点样嘅咧？咩戏嚟嘅咧？系咪即系又系讲个灾难之后啊？佢话就话系咯。 其实我开头睇咧系 OK 嘅，呢套系个嗰条桥啊。 哦， 条桥系 OK 嘅。条桥一开头就讲有个男主角咁佢就准备同佢个未婚妻咁啊结婚嘅，咁就一个咁就因为佢外父就住喺东岸，咁男主角就住喺西岸嘅，女朋友，咁佢就要去东岸见家长，咁但系咁佢外父咧， 日之后仲见家长咁开心， 我未活命嘅嗰时， 哦，正常嘅 ，OK OK， 初头未发生嘅 ，OK OK OK， 开开心心嘅，全部都系，咁就啊，其实都见过噶啦，只不过再交代一声，话俾你听，我哋将会结婚咁样嘅啫 ，OK， 咁就好啦，咁阿男主角就去到咁阿外父屋企，咁阿外父唔中意佢嘅，其实系，由头到尾都唔中意呢个男仔嘅， 哦， 即系由都唔赞成佢同佢个女一齐嘅。系啦，因为佢外父系一个退伍军人，而呢个男仔系个律师嚟嘅，咁佢又觉得佢唔够男子气概啊。 吓，咁样？ 系啦，佢嫌佢嫌三嫌四咁样。好啦，咁啊完咗啦，咁当呢度。咁最尾咁突然之间个女主角就打电话俾男主角，咁就话俾佢听，就大家好似 FaceTime 通讯，咁跟住就突然之间就大停电，咁所有通讯系统都停晒，咁最尾净系听到个女主角。讲一句说话就系发生咗一件大件事啦，咁就断咗电啦，已经系。 哦。 跟住咧就世界混乱啦，咁就牵涉到机场就停晒啦，军方亦都派出战斗机周围飞来飞去，好似打紧仗咁嘅样啦，成个世界啲人就抢劫啊，混乱晒啦。咁男主角就去揾外父，就问佢究竟应该点样搞，因为佢冇乜主见啊，因为外父系一个退伍军人。 咁到底而家系点样位置系点样嘅咧？系到底，但你话个男主角又唔系同个女主角一齐噶嘛？ 唔系一齐，去咗东岸啊， 佢去咗东岸。 个女主角就喺西岸嘅，就将横越咗一个东南，即系东西两岸嘅。其实呢 个男主角就喺东岸。 男主角同个外父就喺东岸嘅。 系。 咁奇怪。 咁外父就话提议，不如我哋两个。 点解个女叔冇同佢一齐去嘅？即唔知点解啦，冇解释啦。 冇解释嘅，佢话要翻工，你唔知乜鬼。 O K O K O K， 好奇怪。O K， 唔紧要啊，咁呢度都唔重要。 即系总之，男咗就同咗个外父，反而系一齐。 系啦，咁啊谂住一齐揸车就横越呢个东西两岸，就去到西岸就搵翻个女，一个就搵女啦，一个就搵老婆咁嘅故事。咁我覺得開頭係 O K 嘅，因為佢拍法同埋個手法咧都冇問題嘅，都哭咗我一路睇落去。究竟我都真係好想知道， 知道發生咩災難咩？ 要發生咩災難？因為佢哋沿途聽收音機啊， 即係佢哋都唔知嘅，佢哋自己都唔知嘅， 唔知嘅。政府都冚住曬。 哦，即係個謎嚟㗎，到底外星人啊、哥斯拉啊，定係咩嘢啊？揾石撞地球啊，定咩？ 好大鑊，一定 唔知道， 因為佢哋同外界嘅通訊 斷絕咗，神秘嘅。 咁佢哋就個故事就係講佢哋點樣橫越呢個高速呢個咁長嘅公路，唔知三千幾公里咁樣咧，就由東去到西揾翻個女仔咁。中途亦都會遇到一啲怪事啦，即係遇到一啲暴亂啊， 即怪事即係人為嗰啲，係啦，即係人係啦。 就冇任何科幻嘅怪事嘅。 哦，係 啦。咁到最尾個外父就為咗保護呢個男主角咧，就犧牲咗嘅。 哦。 咁到最尾去到西岸揾啊女主角咧，淨係得翻啊男主角一個人嘅啫。 嗯。 咁就收尾結果都係揾到啊女主角嘅。咁佢哋就兩個就周圍聽到好多人喺度估計呢件事係乜嘢事啊？其實都係估計嘅啫。又話係政府陰謀嚟嘅，有啲人又話係一個地震，有啲人又話海嘯，但係都冇一個好 即係 confirm 唔到係咩事啦，係啦。 係啦，咁到最尾佢帶住阿老婆一路，佢諗佢哋話去加拿大咧，可能就會安全㗎啦。咁就講我哋兩個出發去加拿大，咁就完咗呢個故事㗎啦。咁到最尾都冇交代過究竟發生過咩事，都冇講過嘅，其實係。 哦。都冇 confirm 到其實發生咩事，但佢冇人估啲怪嘢嘅，都冇話咩怪獸啊外星人。 有啲就話外星人有呢樣 嘅， 即係好多人亂咁噏都有嘅，其實係。 O K O K。 去到尾嗱，開頭前半段嗰懸疑氣氛啊，嗰啲人嘅亂啊，啲地方嘅混亂其實都可以嘅，成套係，即係你 Netflix 嘅製作係可以嘅。但係到最尾咧，佢就無頭無尾咁樣完咗呢個故事咧。咁我啊覺得唔得嘅，其實呢度係 即係點你都俾翻少少 conclusion 嚟啊，係咪？ 同埋佢，我諗佢想表達啲人嘅險惡啊， 多啲 咁，但係又表達唔到嘅。 哦，又表達唔到。 呢個情形呢個情形咧有少少似之前我哋講過有套叫做 Cargo， 即係如果短片拍到長片個喪屍嗰度咧，佢咪又係講啊男主角又係要橫越一段路， 孭住個 B B 咁樣嗰路嚟講， 孭住 B B 又係會遇到一啲古怪嘢噶嘛？ 反而佢仲好啲， 嗰度嗰兩部都差唔多。 哦，真係比較 沉悶啲啊！又去到， 咁啊係啊，最緊你中間遇到啲人襲擊，咁你 Walking Dead 講真，除咗喪屍其實喪屍都唔威脅，最威脅就係遇到啲人啊嘛。咁其實你撇走咗喪屍之後，其實你淨係講一啲人都其實好好睇喎，好大威脅嘅。 其實可以好。 點解會係咯？點解會悶咧？我真係唔明啦，係咪？不值所限。 係啊，黑眼瞓嘅其實可以睇。 照計拍人嘅威脅唔會有咩不值啦，人嚟㗎嘛。 但係你沿途都有個謎啊嘛，你一路都係有個謎，究竟發生咗咩事？你好似我類比我哋睇《墓地二殺》咁樣啦。 冇錯冇錯冇錯冇 錯。《墓地二殺》非常精彩啊！佢甚至乎。冇橫越任何公路，只係喺間超級市場。 係啊，走嚟走去啫嘛， 佢都緊張刺激到不得了啦。 咁佢又真係有怪物，咁就因為 一路揾緊個謎啊嘛，都係。 但其實佢應該咧係一路將個謎咧，似乎揾到個答案，原來有漏嘅，咁佢可以咁玩嘅。 啊，即係一路有啲線索俾你。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一路你聽唔同人講嗰件事嘅真相，可能 但可能唔同版本，但可能你最後都係冇 confirm 唔到嘅，但你都過癮啦，最少係咪？ 係啦，但呢一套咧，佢就白白浪費咗開頭，開頭佢 真 係開頭扣得好好。 係咯，開頭好似幾得意喎，咁樣。 啊，同埋你外父嘅性格同阿女婿嘅性格，你個對立 對比， 就可以由做到出嚟。 有衝突位係。 嚇！ 佢冇㗎，佢裏邊冇衝突㗎。 有衝突嘅，但係就好快就和解咗。 哦，咁、哦、樣。 咁就變咗連個基本衝突都冇咗咯。 即係個衝突只係設定上同埋好初期啫。O K， 跟住好快一齊上路就已經係係 friend 底啦。 已經係同心一意咁啊，去揾個女主角。 咁就嘥咗啦。 咁都有啲地方我想讚下嘅呢套 戲。好、嗯。 咁、okay、就係個攝影係拍得好靚嘅。因為佢拍高速公路，我覺得拍得好靚佢。 哦，即係呢套美術啊，嗰樣嘢係得嘅。 同埋特技竟然出乎意料之外嘅、嗯。 有咩特技咧？如果頭先咁講， 佢哋最尾應該係去到西岸，應該係西雅圖佢哋嗰度係。 哦。 咁佢講個城市咧已經完全荒廢咗，有啲似Will Smith 嗰套咧， 係 咧嗰個咁嘅城市啊已經變到，嗰度係拍得好好嘅，個特技做得好靚。 即係真係爛曬啊咁樣嘅。 真係做得好靚㗎，我唔知係靚過 I'm the Legend 啫嘛，其實佢拍得，同埋外父即係個影帝嘅演出嚟一流。 邊個做咧？邊個嚟嘅？ 我唔知記唔，你哋記唔記得佢係一個大隻佬嚟嘅，隻、哦、眼成日左右唔同眨嘅成日係。應該睇星戰，應該睇俠盜一號啊。佢就應該係收藥，係啊。應該就是收養咗女主角 嗰、 哦那 個 那個 大細眼黑鬼， 係啦係啦，佢、okay、做男，佢就係做嗰個外父啦。 我都即係又黑妹嚟嘅、那個女主角，所謂 係啊，女主角係 哦，咁啊個男主角就白人嚟嘅， 係啦， 唉、哎、又係呢啲。 咁啊，女主角其實出得好少嘅啫，最尾幾分鐘嘅啫、嗯，其實出係 嗯，即係有啲黑白配嚟嘅， 係啦，黑白配都係兩個嗰個衝突咁樣咯、嗯，其實係係啦。咁我啊覺得以你以電視咁樣睇下，其實就OK 嘅，其實係、嗯，但你唔好有任何期望，因為我覺得佢基本上係好嘅個故事，但係浪費咗啫，到自己係最尾係咯。 O、okay、K， 即係其實呢個會唔會都係原先會唔會都係諗住係電影，又唔好有信心先賣咗俾 Netflix 好似唔係，好似原本都係 Netflix、 哦。即係原本一開始已經係 Netflix 嘅 project 嘅。係 啦， 係 嘅投資嚟嘅，好似本身都係啦，係啦。 咁樣。 嗯。 O K。 係咯，咁就我覺得係浪費咗個好題材咯。其實最 而家幾乎 Netflix 嗰啲戲都係唔得㗎。如果而家咁睇啊，即係都。就算邊個做導演都好似都冇用咁㗎，即係一係 Netflix 自己一開親嗰啲咧，就上次嗰啲嗰幾套啦，係啦，其實好似就係唔好㗎啦，係咯，唔知點解。係 咯，咁我覺得嘥咗少少咯， 又唔關錢事啊！我而家講嗰啲全部係劇情啫，你中間講乜都係人做啫嘛，咁所以佢唔會貴啲。 同埋佢呢套戲開頭嗰條橋係 OK 嘅。 我唔係叫你加天殺嗰啲毒嗰啲嘢啊嘛，係咪先？我唔係要加嗰啲咧，你人嗰啲 drama 你點寫都得㗎，最計唔係。系咯，即系你个 tension 都唔系话佢要打咁啊，有时就系嗰啲危险系，哇！原来嗰啲人咧想谋佢嘅，系想可能抢佢啲物资，咁嗰啲你做就系噶啦，有咩啫？系咯， 系 咯，咁啊，可能要趁佢哋未喐手之前，佢哋要逃走啦，咁呢啲啫嘛，咁呢啲都唔算计，唔难拍啊。 佢啲剧本有问题喎， 剧本有问题，系啊，系啊，系啊， 佢太过轰动啊，就系。佢啲桥咧就 OK 嘅，但系佢 Netflix 拍亲咧，佢好似。啲劇本入面啲餡咧，好空咁嘅，似拍親，即係冇乜餡喺入面嘅。 嗯， 係要湊夠鐘咁嘅，成日都好似 係有少少啊，湊夠鐘嘅啫。 都係啊，都係。 得條橋啊，應該咁講，得條橋裏面冇嘢。 同埋你有 護住， 你都救唔到，其實 係。哦，咁你個劇本唔得，就邊個做都冇啦，唔通自己爆肚咩？人哋係咪？ 上次嗰個 Cargo 演又話蝦俾人做，咁都已經好好㗎啦。咁呢度直頭影帝添，已經係都係咁樣。 即係劇本唔得。 係咯，係啊，係浪費咗啲好劇本啊！真係。 咪浪費咗條橋咋？係 好故事啊！浪費咗好故事 啊！咁樣，即係呢套又係賴嘢嘅原來。 希望下个礼拜矮侠嗰套会好啲，矮侠多嘴佬嗰套会好啲啦。 哦，多嘴佬嗰套系讲佢话咩有啲预知力， 真系外星人科幻片啦。 有啲预知到有外星侵略嗰套系叫咩话？叫做 下个礼拜做啦。 叫做咩？ 咦，嗰套我又唔记得。 系咪就系叫 Overlord 系嘛 ？Overlord 唔系 ，Overlord 系另外一套戏。 Overlord 系另一套。 嗰套系啊，多嘴佬叫。嗰度叫應該叫 extension 啊 ，extension 哦，係喎係喎，嗰套係即係滅絕啊，滅絕種啊，係啊係咯， 系啦，应该一下个礼拜做啦。 下个礼拜做，哦，咁啊唔使讲住，下个礼拜睇下，系啊，即系总之话有外星侵略，咁啊多嘴佬就有预知力，咁啦嗰套啦，但系佢又唔系做搞笑噶，佢正经啊，好少睇， 好严肃， 好少睇佢做正经嘅，以前套套都搞笑，即系纯影又搞笑，套套搞笑，系啦。好， 咁另外 Overload 就另外一套就 J.J. Abrams 監製嘅，我哋都睇到畫頭嘅嗰套係，就講二戰對喪屍嘅個題材係，都過癮嘅個畫頭嚟咯。不過就我覺得個好似溝溝地咁嗰個路向啊係。 哦 ，OK OK。 可能因為硬係覺得見到有喪屍就溝溝地嘅，唔知點解係。 咁係嘅，因為嗰、那個呢、這個題材其實之前有好多 cheap 片啊，嗰啲 Straight to Video 戲都拍過嘅。係。诶、好鬼渣咁，但系佢今次奇怪啊，竟然 J. Abrams 攞咗呢个题材咧，拍咗一套即系大不值好多啦，即系起码系上到戏院嘅一个戏啊，拍得好靓嘅，佢开头一大段咧就讲佢哋跳伞嗰段，哇！直情你睇紧邓寇克啊嘛，纷纷话系嘛？ 系啊， 我真系得噶嗰段， 乜 我以为战争片嚟噶啫，咦？点解着丧尸咁啊？即系啊，咁咯。 打到最尾原來有喪屍出現嘅。 嗯，係你德軍原來做咗啲咩實驗。 我仲驚佢最尾直頭有怪獸添啊，係 Coverfield 嚟添啊。 哇，咁樣即係 Coverfield。 因為咧，因為我哋之前睇完 Coverfield 咧，佢咪有話佢第三部即係第四部曲咧係有關希特拉噶嘛？ 係喎，嗰次咁講過㗎喎，係喎。 屬於 Coverfield 咧？ 唔通佢係咯？唔通佢最後楞翻落去就係前傳嚟嘅？ 系啦、啊，因为佢有提过呢样嘢嘅， 可能喎、啊，因为咁， 即系如果佢冇讲嘅，我唔会咁联想嘅。其实， 嗯，咦，咁就都有可能喎、 啊。系啦、啊，咁就因为好快做噶啦，都十月就会见到噶啦，咁、 十月就做噶啦。哦 ，OK，OK， 咁啊，睇下有冇机会，香港有冇机会上吓，系咯。 咁应该 J J 阿文嘅点都有机会做。 有冇啲咩人做主角出名嘅咧？有冇嗰只个主角系黑仔嚟噶嘛？边个嚟嘅咧？嗰、那个好似。 嗰、那個唔識喎，嗰、那個黑人又、 哦、okay, 真係唔識啦。 咁、okay, 那個、 啊，睇下有冇啲咩星可以、即係叫做啊，拉到一下票房啊，係咯。 係啦，係啦。 不過喪屍片都 OK 嘅，咁就憑呢個題材。 點都有市場嘅。 有啲 Abrams， 咁我諗都會做嘅，應該都係啦，係啦，係啦。好，咁啊，突然間又彈咗套嘢出嚟啊！今年我之前都冇聽過有一套上嘅，之前係咯 ，Overlord 係 突然之間有。 咁啲人以為係嗰套卡通係嘛？以為頭先講嗰套。 啱啱馬仔講嗰套。 係啊，以為嗰套入場，咦？點解冇嗰只骷髏怪嘅？ 變咗喪屍嗰啲嘢。 誒，要入錯場添啊嘛！ 好。 好。有冇呢個馬仔有冇意見啊？ 嗯，我都系睇咯， 都系睇啦，睇啊，到时睇下点啦。系，一马仔都 OK， 都系丧尸呢个题材噶嘛，系咯。咁你有冇期待咧？ 嗯 ，OK 嘅，不过好之前睇得太多嗰啲二战大战嗰啲，都系笑嘅。 边系系 都笑啩？ 呢套唔会系笑嘅，点都冇搞错啊，大佬。OK， 好，到时睇啦，唔知啦。好，咁下一个仲有咩见到啲咩 ？Gases 系嘛？ 哦。佢就咁叫 glass 咁嘅，咁其實就係呢個犀利啊！呢、這個原來咧就係 J J A 病，誒係咪唔係唔係 J 啊？呢個 M Lee Samalin 係咁啊！之前嗰個咁嘅兩套啦，就係、是、呢個 Unbreakable 啦，同埋之前嗰個叫咩撕裂叫咩 Split 啊咁樣咁咗，係係啦。咁兩套嘢終於係去到呢個復仇者咁啦，即係要合埋， 終於連結埋一齊啦。 終於連結，咁啊，我哋嫌佢人少啲，應該拍多幾套先再連結噶嘛。咁今次咧就用咗咧，其實已經喺 Unbreakable 裏面出過場嘅，就係、是、呢個 Samuel Jackson 另外嗰、那個，即係同阿 Bruce Lee 相反嘅角色。咁 Bruce Lee 嗰個就係 Unbreakable。 佢個叫 Gas 啊，佢 係。係啊，即係佢就無緣無故咧同阿 Bruce Lee 唔同嘅 ，Bruce Lee 點撞都唔會爛嘅 Unbreakable。咁佢就調轉、無緣無故都會斷骨嘅，咁佢就同佢相反嘅存在。咁但係佢係壞人嚟嘅，係啊。咁就講呢樣嘢嘅，咁到底啊邊個就算係咩咧？阿撕裂算係咩咧？即係阿 H 教授算係咩？ 就人格分裂嘅、 啊， 最尾就變成啲怪物咁樣添。 到底佢係幫邊邊嘅咧？佢係好人定壞人咧？咁但係都唔知啦，係啦。咁啊，咁就炒埋一套戲啦。終於今次係啦。咁啊，咁 Mr. Glass 咧，其實嗰個啊 Sam Wilson 個角色就係一個玻璃先生，玻璃骨先生咁就係咁啦。咁啊，大家睇下有冇興趣啊？咁我不嬲Emily Sumlin， 我從來冇頹氣過啊。所以中間好多人話垃圾。咁我就算佢之前啱啱嗰套玩手搖機，兩個小朋友翻咗去個婆婆屋企，話發覺原來嗰個婆婆根本就唔係婆婆嚟嘅，其實係一個狼來了嘅，係咪狼來？嗰、那個唔係嗰個小紅帽嘅故事嚟噶嘛？其實你講穿咗 就原來個婆婆係一個話佢當然唔係怪物啦，就係一個黐線嘅，佢哋根本就唔係佢真正，佢已經殺咗佢真正嗰個婆，佢未見過個婆婆嘅，因為咁原來佢哋嗰兩個公公婆婆係黐線精神病人嚟嘅，就殺咗原本公公婆婆嘅已經。咁係一個咁嘅故事，我覺得嗰套係絕對係 O K 嘅。咁但係唔知乜啲人都話 叫做 The Witch 好似。是 不是是吧，我唔記得叫咩名啊，但我真係喺院睇㗎嗰套。 我都唔記得。 我喺戲院睇過㗎。咁我 第一套唔得咗佢好似。 咩咩嘢 啊，第一套唔得好似話啊 ,Will Smith, 喔、哦、返地球嗰度係咪佢。 係呀 ,After Earth 啊。啊 ,Will Smith 個仔嘛。 咩一千年呢位嗰度係咪，係啦。 一千年啊，點解鬼 嗰度。係啦，嗰套真係唔得，嗰套真係唔得嘅。咁但係 嗰套之外，其餘就冇嘢，我都 OK 嘅。 我都好差㗎喎，係囉。 咩小神通我覺得都 OK 啊。 我覺得 OK 啊，係啊，但係啲人就話唔，即係我就覺得佢拍唔到個卡通係真，但係套本身好差咩，我唔覺得好差嘅。係 ,Happening, 我直情覺得好睇，冇錯，啲人話唔好睇咁。我冇得講啊！呢啲真係，係嘛？佢唯一一套啲人讚嘅就唔係佢親自做導演嗰度搭 lift 嗰套啊，嗰啲叫做我都唔記得叫咩，即係話會有隻有一個係魔鬼嚟嘅， 有魔鬼啊嘛， 逐個殺出嚟嗰套，我都唔記得叫咩啊嗰套，即係總之搭 lift 嘅成套喺個 lift 度，喺個 lift 度嘅， 臨尾係有一個懺悔喎，先唔使死好似 係啊。咁嗰套我因為嗰啲人讚，因為佢唔係佢親自做啫嘛，佢個故事係佢嘅。咁其實我覺得唔係啊，佢嗰啲咪仲好，連鏡頭啊啲嘢都攞得靚嘅。咁我都唔知點解，即係啲人唔鍾意冇得講啊。咁就算上次到 Split 啦，嗰啲話個古仔係悶悶地，但係佢裏面用嘅鏡頭係好犀利嘅，用得 好睇喎。Split 係我都鍾意 好嘢㗎，即係我鍾意佢嗰啲拍法囉，唔係佢個古仔。 啲人因為用所有佢之後拍啲戲，佢都係同鬼眼嚟比㗎嘛。 唉、哎、全部都要用鬼眼呢個 拍戲啦咁樣。咁但係都唔係啊，我都冇拍過。 但我覺得 Unbreakable 都有鬼眼嗰個水準㗎喎，其實。 但 Unbreakable 啲人已經唔鍾意㗎啦。已經開始唔中意。 我都好中意 Unbreakable 㗎喎。 嗯係咁，所以冇得講啊。咁呢個所以呢一套呢。 驚笑啊，我啲都好好睇㗎，我覺得。 驚笑就變哦，你即係意思係嗰套各麥田圈。麥田圈。Mel Gibson, 係。後面就大外星人㗎嘛。 嗰套 Happening 都好睇 啊。哇 ,Happening 我哋超中意添啊。不過嗰個冇得講啊。即突然間電視自己消失呢，佢哋不嬲都唔 buy 嘅。Walk the world 佢都唔得啦，係咪強制世界佢都唔得。咁但係呢啲其實係傳統嘅舊科幻故事係咁㗎嘛。因為佢就強到你冇辦法可以打低。佢都佢唔係你打低，佢係佢自己走咗。反而呢個先合理呀，係呀。 係 呀。佢話唔合理，其實佢冇唔合理。你根本就唔知佢點樣走，你點樣話唔合理。佢冇話呢點解佢走咗嘅。咁有咩唔合理可言先。咁但係就係佢就自己走而唔係你打低，因為你打唔低呀。呢樣先合理呀。跟住嗰啲即係唔知點解係即係其實呢啲嗱你話呢套係新咁嗰套 Walk the World 係名作嚟添啦。你都話唔好睇咁、其實我覺得係啲觀眾口味嘅問題多啲嘅。咁我就真係要真係要平反下嘅，幫下 Emily Sumlin 真係。咁 anyway, 咁我覺得呢套 Glass 點都要睇啦，係咪即係另類嘅一種超級，你當係另類一種超級英雄嘅一種超級反英雄都好啦，即係佢一定係你當一種超能力嘅題材嚟嘅。不過佢就唔係玩到係似，佢又唔係 X-Men, 又唔係嗰啲，但係又好另類嘅件事係咪怪物咁啦，你當佢係係囉。 上次條女都有出喎，個細路女。 咁呢度有出返 做返 即今次唔係淨係話得返佢三個係串連返即係幾集嘅人物。咁我覺得 ok 啦、啊、咁但係呢套上次 speed 都唔係話好差嘅，咁就嗰、那個啲人個反應又係囉。咁睇下呢集。 其實嗰套都反應。 係啦，咁呢集又有返 Bruce Willis, 咁又 Samuel Jackson, 咁我都 ok 嘅應該係我應該 ok, 咁到時睇下囉。我都冇話點話好差咩咁。我唔覺我有興趣睇，反而係就咁。幾時做呢？有冇講？呢度好似係係咪好似下年一月啊？好似我冇記錯，好似下年，但係就好快嘅啫，唔係話下年好後嘅。 睇過先，應該啊。 好似 佢話就係一月中嘅。 一月咯，係咯係咯，下年一月啫嘛，係咯，咁都算係近啲，係啦。雖然係19，但係19一月咁好快嘅啫，係。你可以睇到，咁啊睇下，係啊，我覺得要留意下，係啊。咁你神乜演嗰班人又唔渣嘅，係囉，個個都唔渣嘅， 個個都好嘢啊， 都好嘢，係囉，嗯，好，咁呢度講報一報嘅，大家中唔中意睇我哋控制唔到，我哋覺得要睇，嗯， 好啦，咁做冇係咪 Eva 係邊套 Eva 2020年啦、啊。 嗰、那個算唔算畫頭嚟㗎？其實 都係有一個畫頭嘅，有嗰架馬利，即嗰架叫咩？ 唔係真氣波嗰部十幾號， 嗰部機叫 咩？定唔係我唔記得。 唔知幾多號機啊？粉紅色嗰部。 十三啊，唔係嗰部 係。唔係十三係啊，好似初號機嗰部真係十三啫。 嗰部真係十三。 佢粉紅色嗰部咧係自己隻手啊斷咗啦，但係佢就裝咗隻一個環出邊有隻機械臂啊咁嘅物體咁喺度空降開槍咁嘅一個短片嘅啫。係。咁啊，喺邊套卡通片裏邊出現啦？竟然。好似有一套動畫，日本動畫嘅唔知。畫頭 咩未來唔知咩 未來咩未來的未來裏面就竟然睇到呢一個畫頭，咁啲人就話嘩真係做啊咁樣，咁但係呢個真係做就講幾次㗎啦，係啦。不今次就叫做有公仔咁，唔係得個字係啦。咁、那個戲名我哋都唔識讀嘅，就係 Eva 動你兩動㗎啦，我哋叫做係啦。動多你一動。 點你兩點之後再動你兩動。 係啦，點你兩點完你再動多兩動啦，係啦。咁我就一啲期待都冇嘅 ,ok, 因為如果你話呢個故事係繼續續返落去又 Q 續落去呢，我完全冇興趣啦 ,ok, 你不如話呢 Q 其實冇發生過嘅，呢14年嘅係真是發夢㗎嘛，我仲好啲啊、雖然都囧，但係起碼你從頭講過啲嘢可以，但係如果延續返 Q 我真係冇興趣睇啦，唔好意思。我就咁 樣，我初機就跌返出嚟算啦。 即係其實係搏返落去破㗎嘛，原來。 系咯，佢其实上一集佢 就喺个机器， 佢喺个初机入边发梦， 梦啲嘢嚟嘅啫，大家可以不理咁啊，系咪？系阿美小姐就变翻后生，原来根本冇老过，唔系咁嘅，中间冇发生过嘢嘅。阿朱芬都未嚟啊，你有嚟过，又做多次啊，又搞多次机噶， 系啊， 唔知啦，系，总之你睇就似乎唔系咁啦，系似乎系延续多嘅，系再续啦，咁啊，我就冇兴趣啦，唔好意思，系。咁啊，点啊？大家觉得咩反应啊？ 就我都系觉得等佢真系有得睇先算啦。 咪真系有得睇，我都唔敢期望啊！就算真系上，我都今集啊，真系睇 下点， 睇下点先啦，系咯。即系如果佢继续将佢小说版啊，即系里边嗰啲元素啊，再继续堆，因为我上次解得好清楚啊 ，Q 其实攞晒小说版嗰啲元素摆落去噶嘛，只要大家都冇睇过，你梗唔知啊。咁我哋都唔係真係睇過小說，咁就睇過小說好多設定啫。咁啊，的確好多嘢搬落去嘅。咁暫時仲有啲咩未搬啊？就應該係即係呢個明日香同二號機融合嗰個狀態啦，未出現啦，係啦。咁會唔會喺呢集再出現咧？咁即係佢變咗個有頭髮、有人樣嘅一部二號機啊？ 係 嚇，就係咁啦。咁會唔會出現呢一樣嘢咧？咁你咪睇咯，係咯。我就唔係好想見到啦。即係已經太嚇人嘅已經啊，咁係咯，我冇期望啊，係咯，我希望佢不如重新做呢個真人版 Eva 計劃啊，我覺得呢、這個係即係基於佢哋哥斯拉呢個技術咧，不如直情拍真人 Eva 啦，係咯，咁但係佢又唔係喎，佢哋話哥斯拉會拍第二集啊嘛，即係而家咁講啦，係咪真 嘅？ 真哥斯拉係真哥斯拉，係 因為美版嘅哥斯拉就都係第二集啦，都已經 係係 啦，怪獸之王 真哥斯拉啊，講緊係冇錯， 係 話會拍第二集嘅咁樣咯，OK， 再睇啦，係咯，仲係繼續食完李美講英文，唔知啦，係即係咁冇嘅，咁真哥斯拉再做我都會繼續睇嘅，咁啊即係好過 Eva 嘅，總之個感覺都 係， 因為真係 Q 真係太失望啦。 我就 Eva 就係而家覺得佢啲機遇好核突。 哇，咁梗係啦，你越裝越怪，整兩隻耳屍落俾佢咁樣，整一個環咁樣，咁做乜嘢？係咯， 係兩個鉗嚟喎，係撈打咁樣喎，隻手係。 係，唔係即係呢個造型有啲似咧，嗰套另外有一套作品係玩，即係嗰套應該冇動畫嘅，佢哋連載嗰啲故事，我唔記得個叫咩。咁佢裏面玩咗啲機咧，係似三一咁嘅樣嘅，即係佢直情啲樣係三一，佢個耳吉。Get that two， 即係佢哋玩舊嗰個二號，其實佢就係咁嘅樣嘅，就係、是、個環咁，有幾隻轉喺度嘅，有啲似嗰隻嘢嘅，其實呢個樣。咁我唔係太中意啦，呢個造型嘅。咁就唔好理佢啦，唔好理佢啦，咁佢拍咁都睇嘅，係咯。但係我期待就真係冇乜嘅啦，係 啊。我冇乜意見嘅，其 實。係 嘅。如果佢咁樣拍落去，咁佢繼續拍落去唔停都得㗎。佢反正嗰個故仔都冇延續到原本嘅故仔嘅。 其实佢咪横道咗嗰、那个嗰、那个第三次冲击咯，其实已经即系个时间啊，即系冇发生到末日啊嘛，系咯系咯，咁咪继续讲落都得噶，系咯。咁同埋佢哋话咩受 Eva 咩咒搏啊，佢要十四岁啊嘛，咁咪永生都得噶，你讲佢耐系咪？系咪？系咪应该系咁啊？成个 Nerf 你啲人死晒换晒人，咁佢几条友都仲系后仲系十四岁咁咯，系嘛？ 唔知啊。 咁同埋最弊就系仕途已经冇晒噶咯，佢哋一打啲其实系人工仕途嚟嘅啫嘛，系咯， 系啊。 咁 打人 仲有咩意义咧？即系变咗人打人嘅啫，其实系咯。其实佢而家就系话想做翻好似高达咁咯，咁我不如睇翻高达啦，系咯。但系总之我就失咗兴趣啦，而系呢度已经系啦。嗯，我系咁嘅意见啦。咁大家点睇？ 唔系咯，都系做咗先算啦。 冇乜意见啊， 即系有又会睇嘅，有又会睇嘅，系啊嗰句啦。系实体，不过你话有冇期待？我冇啦，我冇期待。阿芬芬直情系先讲啦，系真先讲。 有得睇先算啦。 你知唔知佢后边嗰个日子啊？唔知改过几多次啊？ 系咯，咁所以我都觉得有得睇先算啦。 有得睇真系， 我冇乜 feel 啊，其实 Eva 已经去到， 冇啦，系冇 feel 啦，系嘛？ 系啊，冇啊，已经。 嗯，其实我嗰期望佢 reboot， 佢本身再做新剧场版，其实我已经冇开头嗰啲嗰感觉啦。 咁破都好睇嘅， 唔系，其实佢再做一次啊嘛。但我其实我中意旧嗰阵时 TV 台近时即剧场版完嗰阵时 ，TV 版嗰廿几集系最好睇嘅。 唔系，即其实破主要系佢啲作画好靓，真 系 好靓。 系佢再做一次咁咯，我觉得系。 同埋佢嗰啲战斗场面真系。再做得好好多，咁呢啲都係嗰個 production 嘅問題啦，當然 係啊。 咁、那個破係好睇嘅，係咁，但係到 Q 真係嚇親我真係接受唔到，係咪即係完全推翻咗 Eva 啲嘢，冇乜意思啊，同埋推翻到係。我都講過啦，其實佢問題就係佢已經冇咗第三東京市嗰個迎擊嗰、那個嗰樣嘢，即係佢喺度咪變個廢墟，係咯，冇乜意思啊，係。 嗯。 系好，咁呢套系真就睇啦吓，冇乜特别嘅，系啦，咁又唔会唔睇噶，咁系咯，系快啲拍真人版啦，唔好讲咁多吓，而家嘅技术完全做到嘅，因为吓冇话做唔到嘅，吓，嗯， 系下一套， 下一套有咩？ 系动画《龙珠超》啊， 《龙珠超》系咩？《龙珠超》嘅动画，哦 ，OK， 即系唔系嗰个电视嗰、那个，系啊， 唔系剧场版啊， 剧场版再战边个咧？潘金莲系嘛？啊，唔系。大波年啊！ 大波年啊！佢话叫吓， 大波年系女嚟噶系嘛？吓 唔系仔嚟嘅， 仔嚟嘅吓，阿水嚟噶呢个 吓，传说中超级赛人啦、啊，呢、這个先系 啊，即系嗰个大只佬啊！平时你见嗰啲公仔咧，咪有个好大只佬嘅，就系嗰个啊，系啦 吓。 咁其实喺电视好似冇出过场嘅，系咪咧？ 冇啊！佢系剧场版打过三次， 系。系啦，竟然又死咗又唔死，死又唔死嘅喎。 哦，佢嗰啲系你当复制人啊，嗰啲咁嘅嘢。 咁今次系咪喺个而家嗰个咁嘅话个世界，即系即系嗰个咩监狱片啊？即系嗰个电视啊，超龙珠啊，唔系龙珠超啊，超级龙珠英雄系咪里边已经有呢个角色光？系咪浸住嗰个光嘅？咪就系佢嚟嘅？ 似乎唔系嘅，好似 又唔系嘅。但唔系由呢度会衍生到呢个剧场版咩？唔系嘅， 因为唔关事， 又唔系呢度嘅，哦，咁样 系啊，佢呢个直头系应该系《龙珠超》电视版之后发生嘅事，《 龙珠超》电影版搭落去 ，OK， 系电视嗰度咁大概，咁、那个预告片都系见到佢，即系都系同佢打啦，咁佢， 嗯， 系啦，咁啊，但系先后好似有比达同佢打过，跟住啊，菲利又同佢打过，跟住最尾唔同佢打咁。 喂，你又话佢系咩冇发生过啊？边啲古仔系冇发生过啊？对啊， 佢当剧场版入边啲嘢冇发生过，即系呢、這个啊，即系啊布洛里啊，应该叫， 即系佢系 第一次出场， 就冇嗱，大家谂翻剧场版啦，冇发生过嘅， 系我啲当冇发生过，佢而家第一次出现嘅呢度， 咁点解会叫做大波年咁核突嘅？ 哦，唔系佢叫布洛里或者咩或者咩，咁佢个音啲人波罗啊嘛，其实佢个山口 系咩？ 冇错， 哦，因为原来 即系佢其实 嗯。 我唔知系咪啊，即系 佢个名食得噶嘛？佢哋个人啲人名其实系啲食品嚟噶嘛？我佢系菠萝， 我唔知系菠萝，唔系或者个音似啦，啲人帮佢改噶嘛？ 大菠萝， 点解咁大只噶嘛？大菠萝系啊，大菠年噶嘛？ 系啊，原来咁，系 咁冇啊，咁香港嘅預告睇都係佢逐個逐個去打，但係啲形態幾多啊？咁佢好似未變金色頭髮，都已經啊悟空佢哋要變曬身先同佢打到 咯。即係佢哦，即係你先變神狀態先同佢就咁打。 有啊，佢最尾係先變最尾嗰個綠色頭髮，因為而家其實佢幾隻色頭髮嘅。 嗯。 佢好似正常咁可以變大隻啲，咁佢變咗做超級殺人金色頭髮，跟住再最尾有隻綠色，即係冇眼珠嗰個最強形態嗰個狀態嘅再嘅。 邊個變呢個狀態？ 啊，波洛尼 咯。哦，即係大波連變。 係啊，咁啊，悟空佢哋就可以照翻之前咁，即係普通嘅變金髮，跟住又可以變殺神咁紅髮，跟住再變藍色咁啊。 嗯。 咁今次阿比打好似我見到啲設定都有變紅髮嘅都係可以，即係如果電視即係影像作品又未變過，如果公仔書就變過紅髮嘅阿比打都， 嗯， 係啦，都係咁啦。咁但係呢度就唔知一連阿菲利都要同佢打，唔知咪阿菲利變好人咧真係。 咁而家係咁咧，一出啲強敵就全部人聯手咁啊變咗係咯。 洗白咗啊！菲利最 唔系你话而家佢仲劲过晒佢哋噶嘛？即系以前佢就唔算好劲嘅，而家佢话你话佢劲过晒咩思路咩？劲过晒阿菲利，即系就算菲利系讲依家个 level 喎，即系同啲超个 level 喎。 哦，系啊，而家佢 劲过晒噶嘛？ 系劲过晒呢个设定，而家再 都唔知点解会咁啊？系咁啊，系咯，其实都系，我觉得都系攞啲旧嘢再就玩多次嘅啫，其实咩特别系咯。 咁都係因為呢個角色人氣高，咁佢都係再玩嘅。 我見佢出咗好多公仔，就爭之前都啲人都買啊，咁咪得咯，就可能啲係咯人氣高咪得咯，咁咪又出咯，係咯，冇乜特別嘅。其實都係一個入場俾錢睇廣告嘅行為嚟嘅啫， 係咯。咁又可以轉咗個碌咁，今次又 即係話佢縮咗水啊嘛，話佢都冇之前咁大隻嘅，係咯。 哦，系佢如果比近时讲，唔系，但系佢正常普通形态好似又大咗个支持，即系支持近时好瘦喎。 O K， 系咁，但系佢而家好似正常啲咁个 size 比较大只啲，但系佢变到即系最强嗰个形态，绿色头发嗰阵时候就冇以前咁大只。 系咯，以前好夸，系咯，就系嗰个公仔咁夸噶嘛。 系咯， 佢又唔会，定系嗰个系佢最强嘅状态咧？其实我哋未见到咧，仲系。 应该就唔系啦，因为见佢出公仔都系出翻佢啊绿色头发嗰个形态嘅，咁都系大只咗嘅比以前，但系就冇之前咁夸咯。 嗯， 以前系可以变咗个hop 佢哋 咁嘅大。咁佢有冇尾会唔会变星星嘅咧？唔会嘅， 我冇佢呢个佢连近时旧嘅剧场版都冇个尾。 系咯，点解会咁嘅咧？佢冇解釋， 因為如果舊嘅劇場版應該係驚佢控制唔到，所以 cut 咗尾咧，冇變星星。 哦，即係一開始冇噶啦。 俾佢老豆 cut 咗應該。 哦，咁樣。 同埋都係要帶個裝置控制住佢精神嘅。如果舊喎，佢新呢個我就唔知道有冇啊。 個精神病已經放出嚟嘅。 因為佢係傻啊嘛。如果舊版喎，設定係 咁樣。 佢見到啲即係點講咧？佢見到阿悟空係傻咗咁走埋，係咁打佢喎要。 嗯， 系啊，系傻佬嚟噶，佢好似冇乜脑咁，就系识打嘅。 O K， 系啦， 咁迟啲呢个又 friend 埋系嘛？ 啊，咁应该唔会嘅，暂时呢、這个 唔系、哦、一嘴兴，一全部都 friend 得噶。 哦，呢、這个冇乜脑，应该连讲嘢都冇乜点讲，好难 friend。 咁咪请佢食嘢咪得咯？ 吓、啊，呢、這个唔系啊，布欧应该难啲。 好难讲啊，呢啲好咁啊，睇下大家，我冇咩兴趣啊。 系 好，仲冇 系。今日 TV 嘅咩啦？ 电视有出啊， 泰坦啦， 系咯，有泰坦有两套啦，都系超人嘢啦，系嘛，都系 DC 嘢嚟嘅，系咯。 系泰坦啦，咁啊，今次同之前佢嗰啲 CW 嗰啲路线唔同咯。 系， 因为唔系 CW 噶嘛，呢套系嘛？ 吓，真系唔系啊，所以唔同 咯。咁佢就 唔系搞笑嘅，今次 暗路线嘅，竟然走。 讲粗口喎，罗宾好似我听到啲人话， 系啊，直头有啊， 系系 fuck Batman 啊嘛，讲埋都唔怕，英文呢个唔算嘅，呢个香港出得街嘅，满字报唔得嘅，英文讲得嘅， 啲人我系搞笑啊， 即系我又唔知点解咧，佢咁憎蝙蝠侠嘅呢个罗宾， 吓唔知啊， 咁有冇蝙蝠侠出场嘅？ 应该就冇蝙蝠侠嘅。 哦，冇蝙蝠侠出场嘅 ，OK。 但系佢哋话有有第二代罗宾出 场。即系第二代，即系边个啊？ 第二代好似嗰个叫做系咪 Jason 啊？ 即系你识变咗啊 Red Hood 嗰个？ 系啊。 哦，咁样 可以话佢有份嘅，有得出嘅呢个。 哦。 咁咩嚟啊？其实就系 Teen Titan 嗰个 Titan 啦，呢个就唔系 Teen 啦，唔知点解佢又唔系好 Teen 嘅。 系。 唔知系大嗰啲啊？咁主要成员应该系罗宾，跟住Raven、Starfire 同埋。嗰、那個 Beast Boy 係都係呢幾個 啦，但係仲有其他人嘅、 嗯、其實即係嚟緊上嗰度卡通都係呢幾個嘅啫，講翻係 啦。多 Cyber 咯， 多 Cyber 啦，呢度就冇啦，係啦， 係啊 ，Cyber 就過咗去變咗正義聯盟嚟 嘅。咁但係喺個預告好似講到好似 Raven 好似重啲喎，感覺上變咗。 乜嗰啲鬼戲咁嘅大佬，佢個預告， 我即係講， 即係佢係主要啲嘅喎，係。 嗯。 因为其实我唔知系咪佢讲嘅，佢响，因为其实佢响点讲啊？佢嗰度系个恶魔同佢阿妈生佢出嚟，其实为咗嚟用佢个身体做媒介过嚟第二个空间度噶嘛。佢、嗯、个老豆 啊，所以佢恶魔嚟嘅。 系啊，咁嗰只恶魔系好劲嘅，咁佢本身都好犀利嘅呢个角色。 系啊， 系啊，咁可能佢呢个系主线故仔嘅话，发生嘅事。咁、嗯、反而 Starfire 就好似行啲啊，喺个预告就出得好少啊，就是、叫佢放火烧人嘅嘅， 嗯， 系啦，咁啊主要都系罗宾同 Raven 啊，咁啊，系啊， 你感觉边个冇乜点讲嘅？嗰个另外嗰只 Beast Boy 即系会变任何形态嗰、那个， 系咁啊，喺个预告我都系见佢跳一跳咁，同埋 好似冇乜出场噶喎， 冇乜出场就系跳一跳嘅，见佢冇乜点变身， 嗯，系咯。咁作為一個電視劇會唔會唔 work 呢？因為其實你一電視版都係走歡樂路線嘅啫嘛，係囉。 係啊，佢係比較黑暗啲嘅，佢呢一套個路就。 嗯。我覺得賴嘢喎機會，係囉。係不過佢係唔同嘅台，係咩台呢？ 佢係直頭係 DC 自己嗰個網絡電視嚟㗎嘛，佢係。 哦 ,DC 自己整個網絡電視而家 ,ok。係 啊。头炮嚟噶呢个真 系，咁头炮就濑嘢啊，都几好嘅。嗯，咁我唔系几有信心嘅睇咗，系咯，即系觉得好似都咁样嘅，系咯。 嗯，咁同埋咁唔够欢乐。 唔系，咁又唔系话一定要欢乐嘅。虽然睇开啲天 Titan 真系好欢乐啊。咁佢就算唔系咁欢乐，都唔使整到咁啦。佢呢度好似真系走个好黑暗啊，好黑暗嘅路线。 系啊系啊， 系啊系， 绝 对 系好黑暗。 唔知点样鬼戏咁啊，成有少少系啊。 嗯。 吓、啊，咁之前话 X Man 都试过想走咗路先啦，系咪？上次嗰套咩？上次 X Man 边套啊 ？New Mutant 啊， 未做嗰套， 未做嘅系啊。我哋都唔系太中意，点解播到鬼戏咁样做咩啫？我头佬做咩啫？系咯，唔知啊，系咯。 佢呢度可能讲阿 Raven 又系有少少失控嗰啲控制唔到。 咁当然个本身直情系恶魔嘅女添，咁但系你喺呢啲故事里边讲恶魔，你都明唔会拍到鬼戏咁噶嘛？ 系啦，唔系几次出。 喺呢啲故事里边出现吸血鬼，你唔会拍到吸血鬼戏咁噶都系嘛？你唔会用嗰个气氛拍噶嘛？就算吸血鬼都系。咁 anyway 啦吓，咁到时有都睇下嘅吓。咁但系呢套戏最呢套剧最大嘅争议点都唔系呢度啊，而系就系个 Starfire 本来系白妹嚟噶嘛，佢咧就转咗个黑妹做。嗱，本来都唔系问题，但系出咗嚟似乎大家唔系咁讨好啦吓。同埋佢嗰个假发好核突嘅。 佢本来个演员都靓嘅，其实系。 系咪啊？本来都靓，黑妹都算靓女嚟嘅。 平时 OK 噶，平时系、嗯，但系个发型真系出事噶喎，系。 哦，嗰、那个发好衰啊！嗰、那个假发真系好核突。 我唔明白他做呢个造型咯、啊，即系佢正正常常，如果佢就算黑妹嘅话， 咁剧入边佢个头发系咪唔系见到系咁嘅？系好似例如系即系个着火定一个光嚟嘅咧？ 系咯。 哦，唔系呢个用超能力嗰阵时先系咁样。 哦，即系平时真系 应该唔系咁 样，真系咁肉酸噶、 啊。吓、啊，感觉上系咯。 唔系啊，佢嗰个肉酸头嘅意思就系平时系咁啊，咁啊大镬啦。咁啊大镬啦，咁啊喂，咁啊人哋群起嚟闹你唔怪得人喎、啊，咁点解佢又会话人哋系种族？即系种族歧视，话佢咧，咁但系其实关唔关事啊？咁人哋系觉得 即係做得，即係嗰個嗰樣嘢做得唔好睇啫。你仲要講係白妹，可能一樣鬧㗎啲人。 呢個就唔清楚，因為要睇下佢鬧嗰個演員咯，直接鬧佢嗰度係鬧乜啦。 嗱咁講啦， 可以有好多人鬧法唔同嘅。 嗱咁講啊，你首先呢個角色的確本來唔係黑人嚟嘅，咁即係等於其實。当年咧呢、這个龙珠超进化啦，即系嗰个真人版啊， 全面退化嗰套， 全面进化啦。咁嗰时真人化做龟仙人嗰套啦，其实嗰时有啲黑人嘅观众啊，我要讲系黑人嘅观众，佢哋都出嚟闹乜嘢咧？佢就话点解嗰个悟空系白人嚟嘅？佢话咁佢话我心目中嘅悟空应该系个亚洲人嚟咯，咁佢话吓，即系应该悟空应该系亚洲人嚟嘅系咪？咁佢认为系咁。咁其实佢唔系因为佢系白人啊，佢又唔系话咁悟空演到黑人咩？系咪先？咁 anyway 都唔会黑人嘅啦。所以佢主要系觉得咧，点解唔似啊？佢即系佢觉得系原本嗰、那个嗰个角色咯。总之佢觉得系咯。咁呢度 呢个先系重点。 系啊，个重点系咁啊嘛。咁如果我调翻转有一日我黑炮揾个白人做，我都觉得唔 OK 噶。咁 都会闹噶，点解会变咗黑炮系白人？都会闹佢。 我都会闹咯。咁我唔系因为你系黑人啊嘛，系因为我觉得原本个角色唔系黑人嚟嘅，亦都唔系咁嘅造型嘅。咁其实。关唔关种族事啊？ 嗯，所以我就唔知你点样闹法，所以难讲。 唔系咁唔系啊，咁闹闹下佢哋喺度嗌交，佢同个即系嗰个女啊，那个演员嗌交咁嗌交嘅时候就乜都会讲得出噶啦。 系咯。 咁但系原先个 point 系咪其实都只不过系觉得个角色唔适合佢做啫？会唔会啊？ 如果正常就 系 咯。 系啊，咁事實係核突，我都覺得個造型好核突咯，唔係因為佢係黑人啊，大佬唔關事。你都話其實佢本來都係靚女嚟㗎，有咩問題啫？ 係啊 ，OK 啦，本來都係。 即暴風女神有冇人話點解話黑人咗？咁本來黑人，你唔好黑人做我，點翻轉我鬧你？你話做咩表白人㗎？係嘛？佢一樣啫嘛，咁其實冇乜唔啱去做咯，主要係因為唔係因為佢有咩問題，我覺得係咯，咁的確睇落去好怪咯，即係其實你啲都未係膠嚟，因為你嗰度係嗱，其實本來應該係有阿 Cyborg， 咁佢冇咗啊，因為 Cyborg 係黑仔嚟噶，係咪？Cyborg 係咪一定黑仔嚟咧？我又唔知喎，但總之原本係黑揾黑仔做係正常啊，咁你冇咗，你夾硬喺嗰度剩翻有幾個角色？屈一個係黑人，咁我都啲唔需要啫。 其實 Starfire， 我覺得佢又唔，因為佢外星人咧，我唔係幾覺得佢係白人定咩人。因為其實佢如果我睇動畫，佢隻膚色其實係有少少橙橙地色嘅，我覺得。 即係其實佢係怪色，咁但係你，但係咁呢度直接揾個黑人做，你又覺得如何啊？或者佢而家係咪到底係個佢個造型靚啫？唔係因為佢係黑人係咪？ 系咯，正常个造型样衰，因为其实真系 Starfire 系靓女嚟噶嘛，人哋 都冇错，最弊就 Starfire 系一个靓女啊嘛，人哋觉得呢样嘢唔吻合啊嘛，唔系啲人觉得唔吻合嘅时候啊，连神有女侠都觉得唔好噶啦，咁关咩黑人事啊？初初啲人都话话咁搵呢个女做神有女侠，咁关唔关佢嘅种族事咧？唔关噶，咁大家只不过同佢心目中个印象觉得有啲相差啦，即系吓最少系咯。 啲男性观众多数嗰时话唔够空啊，因为 系啦，咁你呢个 Starfire 女神做得吓乜表咁嘅，即系咁的确唔中意唔奇喎，系咯系咯，即系总之你做唔翻嗰个靓女嗰个感觉，就算呢个系白妹，都唔代表你做到系靓女嘅感觉噶，即系唔系因为佢系黑啊嘛，你可能搵个白妹扯搵个咁弱嘅做，人哋都可能闹噶，唔系关事啫。系咯，咁所以呢啲又系下下數珠種族嘅，呢啲又系啲，唔係仲話做乜 DC 啊？唔會好似 Marvel 咁樣去啊，就係講緊呢個街呢個街嘅事嗰單嘢啊嘛，即係點解唔學 DC 咁啊？即係 DC 點解唔學 Marvel 咁啊？要撐呢啲喎，啲就係唔應該撐呢啲啦，係咪啊？我直情覺得 DC 應該再乾淨啲，唔好鬼改呢個角色做黑人添啊！即系多余嘅，你根本 piece 唔掂嘅呢班人，你我全白人咪全白人咯，有咩问题啫？系嘛？咁我今次呢个 team 系的确喺原著都系唔系黑人，咪唔系黑人咯？有咩问题啫？有咩问题先？一定要有个黑人，咁点我又会问啦？咁点解冇一个亚洲人？点解又冇啊？ 个 Beast Boy 好似有亚洲人血统咯，唔知 系咁个 Beast Boy 整完之后乜人都得，你话系咯？ 系。我唔知佢最系要捞到啲人晕晒啊！佢啲人惊到啫。 其实呢啲都系胶噶嘛，我觉得冇乜需要啫，唔需要嘅，系咪？唔需要，我觉得完全唔需要。即系你都系《西游奇遇》咁，你初初都系咩人都有啦，又话黑妹系咪？跟住揸船嗰个日本仔， 其實你後來有冇話專登要咁啊？唔係啊，後屘冇啊，成隊都白人嚟都有，有咩問題？我反而你睇後來啲 Star Trek 冇話專登一定要有黑人，一定要有亞洲人，冇必要啲咁嘅事啊。 嗯。 系咁、啊、我所以讲咧，呢啲唔好混同埋一齐去讲啦，我都冇乜意思嘅。咁尤其是呢个街呢个街市呢单嘢，我就觉得荒谬啊！我系讲， 咪再抄翻旧嗰啲嘢拎出嚟讲。 咪唔好讲新定旧，你拉佢就拉佢，佢有犯法咪拉。讲完，即系唔好论埋同个拍戏呢样嘢，我系讲冇关系嘅，有咩关系？其实有咩关系？ 正常冇关系，好睇同佢讲啲嘢， 好睇咪得咯，系咪？即系如果某巨星突然间唔知咩因咩事被捕咁，但系佢同期喺部戏上，我都冇关咯。如果对佢好睇，我依然会睇咯。 系咪最惨系佢抗嘅嘢唔拉得噶？ 佢讲咩唔拉得 就系咯，系啊， 就算拉得又点？就算拉得咁点？ 我咁拉咗又做唔到嘛？咩嘅我？ 啊？ 拉咗又做唔到嘅正常。 如果拉咗但系又做到咧？唔係，即係你拉咗啫。如果你有人未判，你都唔可以話嗰人係有罪啦、啊。好簡單噶嘛，係咪啊？即係唔係？其實都我總之覺得，就算係又點，我覺得都係兩樣嘢嚟嘅。係唔係？如果套戲拍咗噶啦，咁嗰個人俾人拉咗，係咪即刻抽起套戲？你會唔會？ 唔知啊，大陸係啊，大陸係。 唔係咁，你中意啦，你中意啦，我覺得冇關係咯。 正常冇影響嘅，唔關事嘅。我 你對我嚟講，我唔會理會嚇。我理得嗰個人係咩人啫？系嘛？我睇戏睇戏啫嘛，我睇嗰个人系睇嗰人演出啫嘛，吓冇关系嘅。你对我唔会理呢啲嘢嘅 ，OK？ 系咁，我理得嗰个人做咩？咁但系而家仲要嗰样嘢都冇拉到嘅，咪即系又系 Me Too 嗰啲啫嘛。我最讨厌呢啲嘢。 嗱，呢一传咧就好似话唔知之前喺网上高，因为佢得罪人多嘅。 系，咁我咪揾你啲黑材料啫嘛，咪揾你。 系啦，即系佢又俾人哋炒咗啲嘢。 系，咁你同阿唐讲起泳池咪一样啫嘛。 系啦， 但系再交啲先 ，OK？ 咁整死佢最好，系啦。最好银河守护队成班人个个揾啲黑材料，系咪？系咯，阿沙罗又唔知讲嗰啲乜啊，又唔知之前又玩嗰啲咩啊，咁又讲嗰句嘢，侮辱过唔知啲咩人啊，咁你咪又炒埋佢咯，好冇？炒晒佢最好 ，OK？即做咩嘢炒咗个导演啫，系嘛？炒晒佢， 即系啱 Marvel 迪士尼佢啱卖紧胶啊！呢排 系嘛？系有啲咁嘅事 啊？唔知喎。 咁嗌咩 ？sell 紧胶啊？唔系 咩啊？ 唔系我话 sell 紧啲胶啊！佢 我 sell 胶哦，咁样哦，咁所以就要 piss 嗰班胶人 系啦。咁佢呢单嘢整出嚟，咁佢要整个样出嚟，我系要 系胶啊嘛，得啦，胶晒 我系胶啊！ 唔系我睇你几时死嘅，我睇你几时死，唔紧要，继续系你唔死问我啊 ，OK？ okay?系啊，你睇咗？ 但系如果正常睇戏，我哋大部分人都觉得大镬，即系你，因为呢个导演跟住一路落嚟，咁应该俾佢做埋第三集。 大镬嘅唔大镬，我觉得 Marvel 嚟紧唔会有运行嘅，你信唔信？ 嗯， 系啊，你信唔信？ 嗰复仇者死之后开始收皮啦。 唔使，其实今次都冇算咁好噶啦，已经。 嗯， 你咪计晒全球咯。票房先啦，你唔好淨係睇美國先。你到交呢樣嘢呢，你 piss 就 piss 到佢本地票房㗎啫。其實就唔係好即係好即係唔係對外國票房有利㗎，其實件事係。咁但係佢哋的確本身係好睇重佢本地票房先係真嘅。咁你咪淨係打你本地先囉，我唔理你啦。你得罪晒出面其他嗰啲，你咪繼續係咪 去日本㗎嗰邊。嗯，即係 sell 自己入邊。 咁樹蛋啦，你鍾意啦，係囉，咁你覺得其他地方你係咪都睇㗎嘛，係咪？咁你繼續啊 ,ok? 咪總有一日唔得㗎，我話俾你聽，你繼續啊，係。咪其實而家都跌緊㗎啦，已經跌緊㗎啦 ,ok? 係呀，你繼續。唔好停呀，唔好俾佢停 ,ok? 炒晒所有人最好係咁。咪炒得一個咁少啫，個個都講我啲嘢㗎啦，點會冇呀、啊。会唔会冇啊？咪继续抄咯，抄多啲啲人啊！你根本呢啲以言入罪，根本就有问题。 佢講咋嘛，佢講乜都得，佢鍾意話我喺上個禮拜講過下，我要懟冧啊 Donald Trump 咁咋，咁就拉咗喇嘛，係咪講下咋嘛，大佬有冇犯法啊，即最少你喺美國呢樣嘢其實唔應該係會即係會咁㗎，你唔係大陸啊，大佬係啊， 而家一樣嗰邊嘅， 唔係一樣衰過啊，唔係一樣啊，衰過啊，同你講是啊，咁你繼續搞啊， 都是自我審查嗰邊嘅， 你咪審查咯，係嘛，你咪整死佢自己咯 ，OK 噶，喂，唔緊要啦，繼續，有咩？仲有其他消息？ 話頭係嘛？ 有冇？ 如果啱啱睇到嘅講開 DC 嘅，講埋 DC 咧，就係 Shazam 啊。 哦 ，Shazam， 啱啱喺上局，應該係幾分鐘之前掟咗個話頭出嚟啊。 系啊，唔系头先本来想讲话，另外仲有啊咩个蝙蝠女人啊，应该系呢个啊 Bad Woman。 哦，嗰个系啲，我讲埋先啦，嗰个可以讲咗先噶。 讲一个先。 嗰个好快啊，嗰个系 CW 嗰个嚟嘅今年个 crossover 啊嘛。 系啦，即系嗰次年都有一次啦，系啦。 Bad Woman 啊，今 系啦 ，Bad Woman 唔系 Bad Girl 啊， 系。系 Bad Woman， 唔系 Bad Girl 嚟嘅呢个系。 系啦，都一般嘅观众应该听都未听过嘅 ，OK。 系，如果系其实上网 系冇 Bad Woman 呢样嘢噶嘛？ 系咪冇影像化过噶 Bad Woman？ 冇真人啦、啊， 好似冇， 好似卡通有出过场嘅。 卡通啊有， 卡通上次出过啦，系啊。 吓，但系真人好似真系未试过。 系啦，咁、那个特征就咧系 less 嘅。 系啦。 嗯，即系佢系中意女人嘅，系啊。 其实都好多噶啦 ，CW 呢几套剧里面好多女人都系 less 噶啦，已经。 嗯，即系已经唔系真啦。 加多一个落去，吓加多一个落去啦， 冇错。咁啊，将会 但系佢啲唔系主要啲超人啊嘛，你话 less 嗰啲。 less 嗰啲啊，咁啊 Super Girl 个家姐算唔算系咧？ 啊，咁佢都唔系， 唔系 Super Hero 啫嘛。 系咁啊，唔系 Super Hero。 啊，咁唔紧要啦，系啦，咁总之今次就会将会出现。系啦，出現呢個 Bad Woman 咧，咁佢會唔會自己有套嘢或者點就未知啦。OK， 咁啊，暫時係 都會講嘅話，嚟緊應該會有自己一套。 佢、哦、自己會開一套 Bad Woman， 好、哦、good。 啊，呢、這個應該係個 crossover 介紹咗佢先。 明白，好，咁啊，你睇下大家中唔中意睇啦，係咯。咁都咁，佢唔會係搞笑㗎嘛？呢、這個唔知喎，係咯。 而家都今日今次 crossover 咧就冇咗 Legend of Tomorrow 嗰 team 人嘅， 哦， 所以應該就唔搞笑啦，變成。 冇咁搞笑系嘛？ 啊，冇咁搞笑啦！ 系嗰天人一见到佢就觉得搞笑啊！ 吓，冇咗个大人嘅今次，因为 嗰天人系我嚟搞笑啊！ 吓，因为睇翻啲资料，佢话今次冇佢哋，因为想个话题系严肃啲啊！呢个 哦，即系今次会严肃翻啲。 因为如果你系要介绍 Bad Woman 啊嘛，咁你郭咸城嗰边好。即係都 唔代表㗎，你入 Adam West 嗰度好歡樂㗎。 咁佢而家唔係嗰個版本啊嘛， 跳埋蝙蝠舞咁樣係咪？ 係咁，係咯，咁應該係嚴肅啲。 哦，嚴肅嘅 ，OK，OK，OK， 即係搽曬口唇膏嘅呢個啊 Bad Woman 係。我見係咁啦，而家睇就係啦。 係啊，暫時嗰個畫頭就係咁嘅樣。 烈焰紅唇烈焰。 但邊個人做我都未知喎。 都唔可能見唔到個樣㗎，我估而家。 唔知道到時睇下先。 到時睇下啦，幾時有得睇？ 應該都係年尾嘅啦。 哦，都係今年嘅。 嗰啲 crossover 應該都係新季再開，咁跟住頭幾集就係㗎啦。 好啦，即係廁所台嚇，即係年度誒，即係係佢哋叫廁所台㗎嘛。 年年都有鑊㗎啦，呢啲。 年年一鑊 crossover 係啦，咁有閃電俠呢個綠箭俠女即係超級英雄啦，超人 係啦， 咁今次就會。有埋呢個 Bad Woman 咁啊 ，OK， 好。 因為之前喺綠箭俠嗰度介紹過郭咸城噶啦，已經係。 哦，係啊，哦。 嚇、啊！佢哋喺對話裏面講過郭咸城同埋 Bruce Wayne 嘅。哦，即係提起 ，OK，OK。 已經提起過，咁一順理成章就帶埋出嚟。 唔係佢嗰個好搞笑嘅，整咗個唔知係閃電俠定咩 logo 落嗰間蝙蝠俠嗰間燈度，佢哋仲話：咦，點解咁熟口面嘅呢個嘢？我邊套嘢睇過咧？佢仲話咁樣講嘅喎，啊，真係真係玩喎喺度，係咯，好搞嘢。好咁，好呢個等下。好啦，咁首先我繼續首先另一個話題就係話咧，另一個話頭就係呢個 Shazam 係點咧？我未睇過啊，啱啱好點樣點樣？喂，又話潛水俠都係有喎，咁但係又仲係 未見到喎。 哇，呢個反而等唔到嚇。OK， 好，咁 Shazam 又點咧？ 咁啊 Shazam 咯。 咁個 Sam 就見到都係一路咁影落去，有個僆仔咁樣，佢收尾就喺個地鐵度，唔知點解地鐵就行下去到一個異世界咁樣，好似巫師嘅角度咁樣。 咁奇怪？ 咁就有個好似長頭髮嘅，但又著住 Sam 嗰件閃電衫嘅喎，白頭髮嘅。咁我唔係好認識 Sam 裡面嗰啲角色啦，我唔知邊個。 但佢唔大隻㗎，有冇大隻㗎？ 唔大隻㗎，好似金道夫咁樣，但 係阿伯係有著住件 Sam 衫 ，OK。係 啦 ，OK。 咁就俾咗啲法力嗰個僆仔，咁收尾個僆仔就可以變成 Sam 啦，已經即係紅色衫嗰個啦。 咁就證明咗佢係單拖變身，唔係合體嘅， 唔 係合體版，係啦。 有 個 Billy 嗰個細路仔啦，叫 Billy 啦，係可以嗌一聲 Sam 就一個雷劈嚟就會變成 Sam， 其實即係 Captain Marvel 啊，即係佢正式個名應該叫 Captain Marvel 嘅。 個名 其實佢真係 Captain Marvel 啊呢、這個。 佢就冇閃電嘅喎，變身嗰時就咁變嘅啫。 佢冇閃電嘅？ 冇㗎，即係佢暫時呢度影出嚟就未有閃電嘅、我唔知佢會唔會將來會有啦。 哦，咁樣。 咁佢就好，其實我覺得個故事咧幾似蜘蛛俠啊！佢今次係。 蜘蛛俠點解咧？ 因为咧，佢又有个细路仔，因为佢系细路仔啦，未变身 之 前。 哦， 佢又有个 friend 同佢一齐做 friend。哦，咁样。 个 friend 咧，咁啊变成 Sam 之后咧，又系剩得个 friend 知道佢嘅真正身份嘅啫。 哇，咁样啊！ 跟住咧，佢嘅 Sam 又试自己能力咁啊，成日喺度。咁就试下飞啊，试下弹。咁个 Sam 又帮佢，个 friend 帮佢拍下片啊，就帮佢记录低呢啲嘢。你觉得系咪好似蜘蛛侠啊？其实。 咁都几啊，都系咯。 系咯，咁就佢个个， 但佢系几细个噶个细路仔系， 我谂十三四岁到咯， 即比蜘蛛侠细少少嘅啫，唔系好细个嘅。 其实我同空襟明嗰个差唔多大就，我觉得个样 直情咁，即系佢唔系小朋友嚟嘅，直情 唔系嗰啲大手细佬， 系小朋友 噶。 哦 ，teenager 嚟噶啦 ，OK。 系啦系啦。 哦，咁有冇又沟女噶？有冇又整个 MC 俾佢叹下咁嘅？ 冇啊，冇见到有女。 冇女。 应该冇啊，佢个 friend 系拎住个拐杖咁拐下拐下嘅，应该。 啊，马仔都有睇到个画头啊。 唔系，我冇睇画头，但我知道系有呢个。 系啊系啊，撑住个拐杖嘅佢。 我咁 系有病噶，但系好似如果系原装公仔 Hero， 佢都会变身嘅之后。 哦，佢之后都系 Super Hero 嚟 嘅。系啊。 哦。 点解咧？佢都有实声嘅。 系啊，佢好似俾咗啲力量佢嘅。佢、如果之后好似，应该我听，即系我听到佢哋讲系都系临尾都会变到 Super Hero 嘅。 即系呢个系即系佢啲 sidekick 咁啊，即系意思会系。 应该 系先噶嘛，即系好似系拉唔明嘅波咪先噶嘛。 咁唔知啊，但系应该呢套戏就应该唔会变嘅，机 会嘅。 呢套系未变住啦，即系个角色啫。 系。咁个 Sam 嘅表现咪好似一个细路仔变咗大人咁样，觉得好好奇啊，咁样玩下玩下咁咯。 咁个佢变咗大人有冇傻嘅咧？ 咪好似大人，但系佢系大人样，但系就细路仔咁嘅心态咯。 即系傻嘅，其实基本上 整蛊下人啊，又觉得自己啲能力好得意啊，咁样咯。 我谂即系 啲人话佢心口嗰个闪电着灯好搞笑嘅，睇佢张 系一个发光嘅心口系。 哦，系个只手摆落去个 friend 揿佢心口嗰度着灯嘅。 吓、啊？咁样？ 系啊，个闪电着灯嘅吓。 即系督佢心口会着灯。 系、啊、有通电咁嘅样噶，掂一掂嗰阵时 候。哦，咁样。 啊、都几得意嘅，其实个画头感觉上，因为佢件衫非常怀旧啊嘛，咁你个感觉系几过瘾 嘅。即系其实系玩嘅，呢度个感觉系笑轻松。 但系咧，佢喺画头度咧，都已经肯定咗佢系同BVS 即系正义联盟系有关系嘅套戏。 有关系？点解咧？ 因为咧，佢喺个 friend 间房嗰度咧，见到系摆住支蝙蝠飞镖啊，就系、是、BVS 嗰支飞镖嚟嘅。 点解个 friend 会 执到？系咪执到嗰啲纪念品？因为蝙蝠成日周围飞啊嘛，啲飞镖 周街嚟嘅， 周街嚟咁啊！ 周街嚟，人都执咗个噶啦。 只系影住，同埋有人报纸影住超人复活嘅系。 哦，即系佢有接翻啲咁嘅，哦， 直头嗰张相嚟噶，佢系。 OK OK， 即系佢又唔系话佢哋出现，但系就叫做有啲周围周边嘢， 肯定系会有关系、 即系同一个世界嘅。OK OK， 唔系掹咗。 你话嗰个预告嗰度喺地铁咧，佢原装都系咁嘅，佢系喺个地铁去嗰度，跟住嗰个巫师咧就 咁样噶喎，嗰度 系啊，那 个巫师俾咗啲法力佢，跟住佢先变到身嘅，系啊。 即系你先原装系咁。嗯， 原装公仔书个古仔都喺地铁度去嗰度，跟住 唔系呢度乱咁作嘅。 唔系乱咁作，系喺搭地铁嗰阵时入咗去嗰度嘅。 咁但系嗰、那个呢、這个。呢、這個人做個實 Sam 會唔會唔夠大隻呢？因為實 Sam 真係好大隻過，大隻過超人喎。 呢個都好大隻過係。 佢好大隻㗎，係咁樣攝啲嘢內扮嘅，唔知啊。 我覺得係攝啲嘢內扮嘅似。 嗯，即係佢睇落去又真係好大隻嘅，真係。 係啊係啊，好受關起。 即係佢有啲超人特工隊咁嘅大佬身形，大佬大隻到。 而家誇張到係大隻過而家嗰個超人㗎。 哦。 系啊， 我阿 Rock 咁样身形 嘅， 好、 okay, 大只噶佢。所以如果阿 Rock 即系同佢打啦，当系下次即系跟住阿 Black Adam 就我咁都系 就似啊， 差唔多身形噶啦，其 实 系啦。 即系佢又唔使摄 啊， 佢就真系咁嘅身形，系、這、呢个就可能贱到咁啦，系咯。 系啊。 嗯 ，OK， 咁都睇下咯。 做嘅呢套系。 嗯，咁呢个可能系轻松嘅，我估呢个路线就。 当然轻松啦，呢、這个。 啊，就唔系走翻黑暗噶啦，肯定。 因为你觉得头先太阳系黑暗嘅，呢、這个就阳光噶啦，一定 啊。因为近时变咗好似近时阿托恩斯嗰套。 系啊。 哦。系系。 有少少刺激，其实都。 系，即细路变咗个大人嘅故事。 系，佢有个 friend 又系知道佢变大啊嘛，系。 嗯。咦？咁讲啊，刘德华都拍过，如果系咁。系嘛？刘德华都拍过套就系咁啊，细路仔变咗大人噶嘛。 哎呀， 系咯系咯， 咩奇幻逆缘定乜鬼啊？嗰咩童梦奇缘？ 童梦奇缘啊，唔记得啦，系咯。刘德华都做过啊，我即系呢套路线 ，OK。 唔系我啊，我套阿汤姆斯嗰套就我哋大咗之后我哋沟女，呢套又变咗系超级英雄。 唔系因为喺 Kingdom Come 入面咧，其实佢好一个悲剧角色嚟嘅，即系佢系跟咗啲坏人嗰边嘅，即系讲就变。佢讲佢大个咗，真系变咗咁样嘅，即系佢唔系细路噶，佢平时都系咁嘅样嘅。 哦，咁啊冇咁过。 同超人打啊？唔系啊，因为佢其实都系个人比较天真嘅，所以佢变咗系跟咗啲坏人嘅。咁佢后屘系反而系企喺坏人嗰边同超人去打。 嗯， 系。佢最尾咪又係靠個雷咁樣劈雷㗎嘛，所以其實個雷佢當埋武器嚟㗎，係啊。 哦。哦，係啊，佢成日都係當最尾嗰陣時嘅必殺嚟嘅。 必殺嘅。 贏到嗰陣時係，即係佢當啲招 雷電棍， 要贏到就贏，贏到就輸咁樣。 其實我覺得日本嗰啲機械咧，用嗰個雷電棍嗰個嘢應該係抄佢嘅。 啊！而家睇翻佢个变身都系有条闪电劈落嚟嘅， 有 嘅，唔系好 夸张嘅，唔系好夸张，系一条线咁， 系 佢如果佢攞嚟做絕招嗰阵好劲啊，超人都顶唔顺啊， 可能到最尾先会出现啊呢个场面好啦。 系啊，即佢成揽住超人跟住嗌实声啊，咁啊一嘢劈嚟哇，超人都顶唔顺，咩佢嗰啲唔系正常嘅雷嚟噶。即系你讲到佢啲又系啲天嗰啲法力嗰啲嘢嚟噶，因为超人顶唔顺魔法噶嘛，讲过噶啦。 嗯， 即系魔法对超人嚟讲，即系佢同普通人一样嘅咋，你搵魔法打佢，即系两种魔法剑一嘢插死佢就可以，即系佢冇办法抵御嘅超人系。咁即系你用魔法咁样劈个雷，佢等呢个人俾雷劈嘅咋，系啊，佢直情即刻濑嘢嘅超人会，系啊，冇办法抵御嘅，咁其实系好犀利嘅嗰下，系啊， 嗯、 即系应该冇人可以抵御到嘅，系啊，咁但系佢自己都会还原嘅咯， 系。 因为佢劈一劈，佢又变一劈又还原，话佢系咁嘅话，不过佢可以再劈多下变翻嘅，咁其实本来应该好睇啊呢套嘢，不过我唔知佢最尾系点啦，系咯， 系、 嗯，可能佢或者系佢可以咧系初系好似好天真嘅，但系佢我估得讲系可以变成黑暗嘅故事嘅，其实 我谂佢呢一集都仲系讲佢， 我呢集一定系天真，系啦系啦， 系啦 系啊，即系其实 Sam 又唔系有两面嘅，你可以话系系。咁呢集一定系开心嘅先嘅，咁一定系系咯。咁之后如果再做落去，有机会系变成黑暗嘅。 系 first point 嗰度就系神奇侠从嗰个真言嗰个索住，等佢念咒语变翻从五个靓仔之后。 你嗰个系合体噶嘛？嗰个系变咗五个细路，跟住成个杀晒。 系啊， 好惨啊！嗰个死得啊， 系啊， 系咯，嗯，咁呢度暂时唔会发生住嘅。但呢度可能佢係鋪緊落去咩喎，就係 Fast Point 喎，就係因為 Fast 會講 Fast Point 喎。係 啊 ,Fast 就係 Fast Point 喎。係囉。咁嗰度會唔會有關係呢？係囉。因為 Fast Point 又冇可能冇其他人㗎喎，其實 Fast Point 根本就係一個正聯盟嘅故事嚟㗎嘛。 话就话系啊， 只不过系闪电侠引发啫。 系啊，引发啫嘛，其实佢里边讲翻晒佢哋噶，咁所以其实嗰、那个即系佢哋话唔会拍再拍呢个正义联盟，但系只不过可能唔会用呢个名义啫。咁如果佢哋会喺翻其他嘅即系集数出现咁咪得咯，系咯。 咁客串都得。 系啊，我嗰、那个肯定唔系客串咯。如果 Flash Point 系主演噶咯， 付出 晒 噶啦。 系，但系 Flash Point 佢变咗做黑暗噶嘛，佢全部。 嗯、 即系你就会见到有黑暗嘅成日去下黑暗嘅潜水入成搞到世界毁灭咁滞嘅，系啊。咁其实如果真系拍嗰、那个，其实好睇嘅，但系佢唔知道会搞成点咯，系咯。同埋一得咁少人，得几条友嘅。 系咯， 系咯，睇下点啦，系咯，系咯。咁有几时睇到咧？呢、這个呢、這个 Succession 系四月啊。 哦，四月就下年四月 ，OK。 四月就新年四月就睇到啦，呢、 嗯這个 就。 咁睇下系点啦，系咯，呢、這个又系咯。 好， 嗯，好，咁好，潜水侠就潜咗水啦。就试探试， 就睇到反而哥斯拉就睇到啦。 啊？ 怪兽之王 潜水侠有噶喎，系咪有啊？ 咦，未睇到，咁啊讲咗哥斯拉先啦。 讲哥斯拉先，好快啲抌俾我哋啊！有嘅 ，OK。 好，好，哥斯拉就今次就真系一个两又系成三分钟嘅话头啊！咁啊睇到真系出现好多怪兽喎呢一集。 系啊，哦最新嘅 ，OK， 我都未睇啊呢、這个系点样？ 除咗哥斯拉之外咧，会有我净系见到有嘅就有摩士拿嘅。 哦，啊，点样噶？荷里活版会变咗？ 佢有幼虫形态同成虫形态都有出现嘅喎，喺呢。 咁似唔似日本个样噶？即系完全唔同 嘅。都系一只飞蛾嚟噶。 哦，咁会唔会就蓝色嘅？好似蒙面超人眼咁毛毛？ 都系一啲背光嗰啲影咁。 哦，暂时睇唔真嘅。 系啦，但系幼虫形态应该就系、是今集有升咗升个 Eleven 啊嘛。 是 佢應該係同幼蟲形態嗰個摩士拿係有感應嘅，照計就。 哦。 係啦。咁除咗摩士拿之後，仲見到咧有三頭龍出現喎， 係。係，咁似唔似咧？又定係得個影咧？又。 都似㗎，真係有三個頭㗎，真係。 哦。都係金色嘅。 真係真未見到咩顏色，但係都見到係三個頭喺度揈下揈下。 哦。都係真係咁嘅樣嘅。冇话改到变咗完全走晒样，唔系 生化咁样，唔系嗰啲嚟噶， 系系， 同埋有只我唔记得会飞嘅龙啊，系咪叫基顿啊嗰只？ 好啊，好似系，好似系，系 吓嗰只都有出现噶喎， 系 OK， 即系有咁多只怪兽噶喎，今次系，即系我哋喺动画版见唔到咁多怪兽，喺呢度啊睇晒喎， 反而呢度有OK， 系啊咁。都几期待嘅喎呢度， 可能大家倾咗数啊，你又做呢、這个做呢个款啫， 咁多怪兽系啊，同埋阿 Eleven 非常抢镜噶嘛，成日喺啲画头度， 系咪？佢有头发噶嘛今次啊？ 有头发嘅，今次就 唔系光头妹， 喺度揞住只耳仔喺度嗌咧， 系 觉得佢唔知会唔会流鼻血噶嘛，成日都觉得佢啊， 我咁样系。 啊，咁都 OK 喎个画头，即系我觉得有翻啲日本特撮风格。 嗯，今次似啲。 系啦，咁啊又好翻啲喎，个感觉系。 O K， 即系会有怪兽打，都咁啊！上次都有怪兽打噶啦，其实都。 但系上次嗰只就冇。 就碎，即系打啲咯，即系佢自己作一只咁奇，即系鸡嘢。 今次就好啲，今次呢个感觉好啲，系啦。 O K， 即系暂时就未见到佢哋打啦，系咯，就见到啲。 未见到佢打，但系就分别就会影翻晒呢啲出嚟咯。 嗯，好嘅，好嘅。 咁就跟住，哇！潛水俠真係好新喎、 啊。哇！走啦，喂，睇到啦，係點樣點樣？好點樣？ 哇！睇到啦，潛水俠都 係講嚟聽。 哇！真係要 徐錦江啊，見到有啊。 係。我睇喎，咁其實開頭 我未睇得切啦。 係開頭其實係影阿尼哥傑曼。 係。 唔知喺燈塔 係邊個咧？係啊，潛水俠阿媽喎。 潛水俠阿媽。系啊，跟住就割钱咗喺度。吓、 啊，割 我想问下尼哥剑曼嗰个角色系咪都系亚特兰咩嗰啲族人？ 女王啊， 王 女王嚟嘅。 系咯。 但系佢中意嗰个男人系人类嚟嘅。 咪灯塔嗰个系正常，佢唔知渔夫定咩，我唔记得咗。 即系佢呢度都系咁讲噶。 佢呢度开头个片段又影佢割钱咗，跟住俾嗰个男人救咗之后，佢啊同佢好似中意咗佢咁啊，生咗个细路咁啊。 哦，佢直情讲翻佢系咁样嚟嘅，阿潜水侠。 系啊， 由世界咁样嚟，都系，好似神奇女侠嘅开头咁样嘅。 哦，即系真系讲翻佢咁样嚟 ，OK？ 系，跟住佢去海洋公园嗰啲咁样，跟住鲨鱼唔知系发癫撞到个波，即系个 佢系细路仔嗰阵， 你嘅连埋，系啊，跟住都连埋，跟住 跟住佢就可以同佢啲鱼讲嘢，跟住鱼潮定晒咁样，跟住啲人个好惊咁啊。 哦，即系未必系讲嘢嘅，同啲鱼沟通啦，即系懂得。 嗯， 系啊，呢系笑话嚟噶嘛，同啲鱼讲嘢。 系啊，笑话嚟，点解咧？ 唔系佢成日攞咗阿 Ben Pan 同佢讲啊， 吓， 先系有人可以同鱼讲嘢啊嘛。 边个话？边个话？ Batman 嗰阵时咪讲话咩话有个人会同啲鱼讲嘢啊嘛，嗰阵时咪讲咗， 即系喺B 系咪喺圣地联盟搵佢嗰阵时吓， 系啊， 嗯， 又要搵一个识同鱼讲嘢嘅人啊嘛， 哦，系啊，咁样， 好，跟住继续落去啦， 系啊，咁跟住就见佢大咗，跟住就好似有人训练佢啊，但我唔 系 好熟佢角色， 潜艇遇险。佢跟住去救個潛艇啲人嘅，我見到佢個片段係。 哦，咁啦。 哦，咁又 佢都係喺人類社會長大嘅。 細路仔嗰時應該係人類社會長大嘅。 但係有人訓練佢啊，但我唔知道我邊個嚟。 嗯。即係我已經唔係人嚟㗎啦，嗰個唔係人嚟嘅發展嗰個。 係啊。即係佢個未來老婆嚟，又嚟揾佢嗰啲咁啊。 咁啊，未來老婆已經係咁嘅樣㗎啦。 是红色头发咯， 我即系你讲佢而家已经是大人啦，即系变咗 变咗胡须佬噶， 变咗一大就变咗胡须佬噶啦， 系一大胡须佬， 即系有晒纹身噶，已经唔知点解啊， 系啊， 佢演员本身好多， 中间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冇解释啊，嗯， 系啊，咁啊跳晒，咁啊大个仔噶啦，已经系， 嗯， 系，跟住但系就中间又见到好多狮子啊，因为佢有好多啲。佢騎鯊魚啊，騎海馬啊，啲咁嘅畫面啊， 即 好似有內戰 咁大隻噶嘛， 系啊，跟住佢哋好似有內戰發生咁啊，即係最講佢圍內爭權嗰度。 我硬係覺得好似雷神第一集個故事咁嘅係， 係啦，即係將佢圍 差唔多。 咁啊變咗，跟住佢又要翻去海度咁樣，跟住又要打咁樣，又要搞嘢咁嘅。見到佢同佢老婆周圍去啊，坐咗架飛機，突然間佢老婆即刻。开咗个舱门跳机飞咗，跟住佢少少口跟埋佢一齐。 哦，咁样，咁啊飞机边个揸噶？ 哦，正常应该第二啲人嘅。 我第二啲人揸噶。 同埋佢潜水艇系咪真系咁大力噶？系可以托起架潜水艇噶、哦。 咁啊，唔知有冇大力到咁啊？大力啲系有嘅。 佢有一，佢最尾讲佢影住喺水度托翻个潜水艇上嚟噶、哦，可以。 咁样啊？咁啊真系夸张啲喎， 系咯。 劲咗咁多咧，俾正义联盟入边。 系， 系咯，正义联盟嗰时唔该佢咁劲， 个人电影不嬲都劲啲 嘅。喺海入边劲啲， 可能喺水里面系啦，水里面劲啲啦。 一上 唔系，如果你话大力咧，咁正常都大力。如果唔系，都唔可以同阿神奇女侠打到嘅。 你话佢哋有力就有嘅，蜘蛛侠都有啦。咁但系问题其实佢有唔同嘅 level 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哋好似慢慢咧又唔理嘅，即系佢系大力咧就可以大力到好大力嘅咁样。 无限咁大力。 系啦，即系佢故事需要嘅啫。咁即系蜘蛛侠其实啊都大力，但系大力咁佢真系坐一架车系得，但系应该唔可以拉住架火车呢啲咯。咁潛水都大力嘅，非常咁，但係有冇話大佬拖咗潛艇就好誇咯，大佬。 佢除咗啲海洋生物，仲有啲海洋怪物嘅喎喺度。 係啊，哦，仲有怪獸添。 即係怪獸咁啊！我就係咁一個海底情景咧，我令我諗起《星戰前傳》第一集， 有隻大物魚定唔知咩怪咁嘅嘢嘅。 即係揸咗兵我屋企嗰啲啊，係。 哦，咁奇幻嘅 ，OK。 係啊，有啲奇幻感覺嘅佢都。 OK。 有個水底城市又是很高科技咁嘅样嘅，又系 哦，即反而唔 raw 嘅，系高科技嘅， 系啊， 跟住同埋佢嗰个歹角，即系有个黑人咯，我唔记得叫咩名咯，即系戴住个潜水头盔，只眼色只角， 系系 系，佢嗰个射啲光好粗喎，射烂啲楼嘅直头， 咁夸张， 系啊， 佢哋喺陆地打啊嘛，因为佢哋系， 哦， 系啊，佢射到系就劲过哦 Cyclops 喎，喺电影入边嘅表现。 咁嗰个系人啦，定系佢哋啲族人嚟嘅咧？喺亚特兰提斯人嚟嘅， 好似都系佢哋有佢血统嘅人嚟， 有佢哋血统系 OK， 系啊。咁佢好似自己整嘅嗰啲武器，佢个表一就个头盔戴就射光，我就记得。 系嗰个佢一定系笠住个头，笠住头我唔认得佢嘅， 黑人嚟咯，笠住个头。 我都唔知道原来黑人嚟嘅， 系 咯，你笠住个头咁佢只眼咁咯，系咯系咯，只 大只眼啊， 系啊，原来系啊，原来黑人咩？我都唔知道，系 而家动画版Young Justice 嗰度就变咗个水少侠就系呢个嘅个仔 个仔啊嘛，系咯， 系啊， 即係呢個呢、這個壞人個仔喎，係啊， 係啊， 嗯，係咁啊 ，OK， 咁呢個都、啊、如果由頭講都有趣嘅，係咯，睇下呢個角色又點樣嚟咁咯，係咯， 係咯， 嗯嗯即係當前篇咁數啦，又係， 唔係，但係個故事我聽佢介紹，但係其實係正義聯盟之後喎。 我谂系横跨两方， 横跨啦，系咯，可能之前嗰啲就肯定系之前啦，唔会之后先出世嘅，系咯，冇啊， 一定系之前。 咁跟住后边发生啲事就可能系跳过咗嘅，的确有机会。 唔系，因为呢个佢讲佢，呢个佢讲佢要继承嗰个皇位喎，反而。 咁继承皇位系之后发生嘅，可能系。 系啊，之后发生，因为佢，因为正义联盟嗰时佢仲未噶嘛， 仲未系皇帝，系啊， 系啊。咁佢同埋我见到Hot Toys 同埋即系响。动漫节咧，圣诞哥哥咧，佢已经啲公仔出嗰个型咧，佢系有件鳞片嘅橙色嗰件衫嘅， 即系 original 漫画嗰件衫，佢都有嘅，系 以翻卡通漫画嗰个样， 系啊，有嗰件衫，佢俾佢着呢件嘅，佢系。 咦，咁 OK 喎、 啊？但画头好似未着呢件嘅， 系画头冇着过，我怀疑可能佢真系临尾咗王嗰时先再出。 即系呢件系皇帝衫嚟嘅，原来 系啊。 国王的新衣，明白系啦，得佢睇到嘅啫， 系 啦。 第 啲人见佢其实剥光珠嘅，系佢自己见到自己着嗰件嘢啫，明白。 我想预告嗰度见佢都系着件金色，唔系话铜铜地色嘅咁嘅夹嘅嘢。 唔系好似正义联盟嗰件咁样咯。 都唔系嗰件。 都唔系嗰件嚟嘅咩？ 唔系啊，佢嗰件硬呢、這个预告件好似硬咁样，成晒铜色嘅咁嘅夹， 即系盔甲咁啦，系咯。 系啊， 嗯。哦，即竟然真係有件翻橙色跟绿色嗰啲嗰件，好嘅。 啲玩具反而出 现。嗯，咁希望真係有吓 呢、這个都系最好件衫。 咁但系佢个样仲系呢个胡须样喎。 后期选手嗰个样嚟喎，呢个系。 系咯，嗰个会唔会奇怪咁样衬法系咯？ 佢应该梳翻个蛋挞头先啱。 系咪？呢个好靓仔个样啊！ 一铲翻短啲头发嗰阵时个样 啊，冇咯，系咯。好咁啊，好啦，咁呢个都可以一睇啦。咁啊，其实今 年月就到啦，呢度就 月就到。其实我觉得个画头已经出得迟啊，点解而家先有嘅？系 佢等呢个动漫展啊嘛，因 为就系、是、因为咁样咩？圣地牙哥， 因为所有掟出嚟都因为动漫展啫嘛。 因为圣地牙哥系咪？ 系啦。 嗯， 唔系佢老婆啲头发好红啊！呢度 系 红到红到系 C C 嚟 嘅 佢 个头发。系啊，就是、好似系特效加咗落去先咁红啊。 O K， 咁唔出奇嘅，系咯，唔出奇嘅。都亦都冇问题啊，系咯， 有好多都系为咗睇个老婆啊， 乜嘢？咁你话 Starfire 应该都系咁样整好啲吓、啊，即系头先讲过。 哇，要 Starfire 有呢个样就冇人投诉啦，我谂。 系冇啊！ 哇，靓到咁大佬。 唔系，即系我嗰个头发啊，系嗰、那个头发，即系你系用翻啲丝丝整下咁咪得咯，唔使整咁肉酸。即系佢黑妹其实唔系问题，系咯，个头发个假发做得咁肉酸嘅问题啫，系咯。咁你整翻呢个咁样特效都唔应该唔好难啊 ，C C 啫，系咯。 唔知啊 ，D C 佢嘅笔直啦。 D C 如果你话样样嘢啲人弹佢唔好，系唯一样，我拣啲女演员做嘅，几好嘅。 通常都瘦嘅，系。 系。 唔系佢拣得几好嘅，次次都。 啊。啲女啊，啲女。 系啊，啲女啊，系。 嗯。 啲仔又未必，但系啲女就得。 嗯。咁呢个紧要噶，呢个系咯。好，咁就冇，咁呢个潜水侠吓，快好快啦，十二有一 睇。咁啊，睇晒啦， 睇晒，好，好啦，咁啊，快啲啊，快啲讲埋啲玩具收工，系。 好，拜拜。 玩具有咩边只想讲？ 你揸注意啊， 系咯。哦，咁啊，讲下啦，个呢个马 cos 啊，竟然一嚟嘅话出翻只韦基里，我初睇错啊，唔通就系之前话好大只嘅 V35嗰只都睇车？我以为系超合金DX 啊。云啊，以为超合金云 D X 啊，即系唔系，原来系呢个咩 D X 超合金啊？你咦，咪一样唔系一样啊？两样嘢嚟噶，你解释下。 即系平时维基你出嗰个系列啦，即系 D X 合金， 即系1:60嗰个比例系啦， 即系出开噶啦。其实嗰个已经 1:60咯， 六十定几多？系咪六十啊？系咯， 好似系六十喎， 1:60嚟 嘅。咁我哋话之前摆个出嚟好靓嗰只系1:35嘅，再大好多嘅。 系， 即系就 我哋拎着灯喎，三 灯嘅。系啊，好靓嘅，同埋整晒蜗钉啊，咁同埋啲甲好薄嘅，你睇到哇，真系似架飞机咁嘅样。但系嗰只都系无限期就褪迟啦吓，唔出噶啦，我哋话佢。咁今次呢只只不过喺翻固有嘅系度出翻旧嘅，即系呢只即系叫做维基里啫，系啦。咁系咪佢未出过？ 佢未出過維基你，即係之前嗰啲全部係。 Bandai 未出過。 Bandai 未出過 ，OK。 Bandai 之前出嗰啲係另外一個系列，嗰、那個 High Metal 嗰只就係。 O K， 嗰個就細只好多。 嗯細啲係。咁但係我見呢隻都係薯薯地嘅啫喎，講真嗰句，雖然大隻啲，都唔係話真係好靚啫喎，係咯。 流線型就唔係好好，咁我 流有幾流嘅，冇線型就唔係。 同埋咧，我硬係覺得而家咧，佢哋整電視版嗰啲咧，點解個拳頭成日都係用翻電影版拳頭嘅？ 即係佢係縮咗好細，同埋係手指喐咁，同埋四方嘅，係即係電視咧。 點解冇人還原翻電視版嗰個？ 唔係之前有佢俾多對手你可以換嘅，之前好興嘅。 一個又係咁，明明電視版嚟噶嘛，一隻。 唔係，因為嗰隻手係縮唔得入去嘅，佢可能咧縮嗰隻手係俾呢隻你。但係佢有得俾你換翻嗰隻香蕉手指啊，咁嗰隻真係縮唔得佢，咁你咪換拳頭咯。以之前有俾，之前有俾翻嘅，有另外俾隻手你換。咁呢隻有冇我唔知，但係佢似乎隻手指都係喐嘅，你見到呢隻係啊，但係好細隻嘅啫，同埋係都係方形嘅，係。咁但係啲人最擔心就係咧，佢話佢個機頭竟然可以轉啊，即係話佢變咗隻變咗個螺友嘅，變咗個 J 嘅咧，佢真係可以左右轉啊！佢話呢下嘢翻嚟佢哋好擔心嘅， 係。即係佢爛啊！ 唔知啊，即系唔知佢惊佢咩啊？我烂啊，好啊，佢变形到底点变嘅咧？咁因为你嗰只脚系，如果佢系完全变形嘅话，佢就唔会掹咗吉落去噶嘛，佢系应该系反落嚟。咁你要跟住转嘅时候，即系你唔会转得太多咯，点都。 其实呢一个设计咧，喺佢模型版嗰时候都出过噶啦，已经系。 系。 因为模型砌模型嗰只咧， 你意思 系 机头可以转？系咁，因为嗰只系系唔系变得噶嘛？嗰只你讲系就咁砌嘅机械啊嘛。 新版嗰只模型啊，唔系 新版嗰只模型，系系 都 已经转得，系 变形啊，都系转得噶。 都转得 ，OK OK。 系啊，所以佢应该可以做到嘅，其实。 咁做到，不过啲人有啲惊啫， 系咯。角度会少啫，其实。 同埋会唔会易烂咧？咁呢啲一切嘅问题啦，系咯 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唔好啊，咁你中意咪买咯，咁 V1 我好中意嘅，不过你出得靓先得啦，咁而家嗰啲就，咁 OK 嘅，但系真系最中意就系嗰只一比三五嗰只咯，个样，但系 嗰 只 都冇乜机会咁滞啦， 其实系啦，因为你之前嗰只好耐已经有啦嘛，但系竟然之后竟然出咗超力先，都冇咗呢一只，咁啊应该系跳过咗噶啦，系啦。咪有人话过我系版权，但系咁其实佢出得呢只就出得嗰只噶啦。 系咯， 系咯，唔应该唔关版权事嘅，系我觉得系个价钱多啲，系啦， 嗯 嗯，但如果佢真系出嗰只，真系有兴趣，不过买唔买得起另一件事啊，即系，但系喂，即系起码你出咗，我都睇下可以，即系有几靓，因为嗰只你见到佢个，就算个脚个入风口，你见好薄噶，佢真系似一个飞机嗰个咁嘅，你睇而家啲世界嗰啲入风口好厚嘅，系， 嗯， 总之点睇都唔似一架真正一架飞机咯，系咯，但系嗰个可以做到好似嘅。咁我都好期待嗰、那個咁、啊、但係嗰個我哋冇見過點變形嘅，因為嗰個其實就係得個機人企喺度嘅啫，係咯。咁第二日真係好靚嘅喎，即係個個見我都話哇，真係好靚喎，咁樣好想去出㗎，個個都咁、啊、即係呢個咧，同嗰個一比三十五個高達一樣啫嘛，係咪一比三十五咧？嗰、那個應該都係， 係啊， 好大㗎嘛，好大座啊嘛，打卡咗期板打曬一個，其實個個都期待，但係又係即係永遠都係只係喺啲展覽場咧，即係都係出現，但係永遠都唔見有產品㗎咯，係。即係非常之可惜嘅，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大家好想要嘅嘢，但係可能係佢就算出到咧，個價錢會太貴啊！個問題係， 係都係 都會太貴，可能，嗯、但你貴唔貴得過隻超力啊？即係我心諗， 應該我覺得可能會貴過。 你覺得會貴過？即係就算出到就呢隻維基利，你覺得會貴過隻超力、 啊？我覺得會貴過， 因為你覺得佢會難度高啲係嘛，同埋複雜 啲。同埋你咁大隻要。做埋變形其實係個設計都有問題嘅， 但唔係咁大隻反而易啲咩？ 唔係啊，你個力度啊嘛，你 哦，你意思即係企唔企得翻喺度？ 承受唔到嗰、那個嗰、嗯、個關節，是是個關節承受唔到嗰度力啊，其實。 O、okay, K， 尤其是佢嗰個腳，嗰、那個腳兩隻腳嗰條。那個褲浪位你根本嗰一點係好細嘅嘛，其實睇 下 機。 係啱，即係佢咁企喺度可能就得，但係你到時整咗出嚟會唔會啪一聲就點爛咗咧？定係 因為佢剪出嗰個一比三五咧，都要揾條膠柱頂住 嘅。哦，原來係咁。 係啊，佢冇唔係就咁兩隻腳。 唔係就咁企喺度 ，OK， 即係可能佢解決唔到嗰個問題啊，係嘛？嗯， 那個關節個問題其實好。 哦，咁如果佢變形其實係 tricky 啲，佢唔係真係咁吉落嗰個位咪得咯。不過你 道可能唔靚啦，如果唔係就係咯。 係啊，可能後面會有嚿嘢突咗出嚟。 其實係有個假嘅，佢自己都。 咁啊，會冇咁靚。 即係其實之前都玩過幾個唔同嘅解釋㗎啦，其實後面成抽嘢咁反落嚟嘅，不過後面遮住咗你睇唔到啫。咁當然呢個好穩陣啦，成抽嘢反落嚟係嘛。咁但係可能就唔係咁似咯，啲人就會覺得係咯，可能好多如果好多因素嘅，的確係咯，係咯。 如果計翻模型版嗰個咧，模型版嗰佢就揾好似兩條機械臂咁推咗兩隻腳出嚟。嗯，跟住就裝咗去個機頭度，嗰兩個機係被再縮翻入去嘅。 嗰、那個佢係跟佢原本即係後來嘅設定嘅。 嗰、那個設計，所以條腰就可以轉得啦。 唔係嗰個佢係嗰時畫出嚟咧，佢曾經有呢個設定，但係佢冇喺度卡喺度表現過。咁但係呢個其實佢真係甩咗啫嘛。 係啊，即係甩咗出嚟，拱咗啲錢。 其實甩咗，不過你佢又俾個理由你。咁其實咧，某程度咧，呢、這個唔算係完全邊人嚟嘅。 系 呢、這个唔算系完全变形啊，系咁、嗯、但系佢因为佢始终都曾经有个架咁扣住佢啊嘛，咁佢咪夹硬咁讲咯。其实你唔掹嗰嘢出嚟，你只咩手掹佢插翻落咪一样，系咯。咁、 嗯、 但系呢个其实系唔得嘅，解释唔到嘅，系咁所以系嘅，的确系有佢嘅难度嘅。不过哇，但系个个见到嗰只系喺个外形上系好中意咯，嗰只即系嗰只大嘅系啊，大嘅鬼机嚟，系咁但系好可惜嘅，暂时都我哋唔会见到嘅，暂时都系啦，睇下有冇机会啊，系。一然下一隻是乜嘢系超入金雲啲事都冇講過， 系未講吓， 系啦，都得唔得都唔知，系啦咁。好，咁我冇仲冇其他玩具嗰啲講埋。 我有樣嘢咯 ，Marvel Legend 好似應該年尾會再出，多次第二威黑炮咯、 哦， 即正常之前未試過會。套戏做完咁耐之后会再出咯。 哦 ，OK， 可能佢觉得余威咧，仲有系咯 吓， 唔 系 今次好似仲特别啲喎。通常嗰啲呢啲 wave 咧都会跟啲漫画版角色入去接入去噶嘛。 系 系。今次好似全电影噶喎、 哦， 好似系。 系咪啊？哦， 系啊。个 BF 好似系嗰个咩星星族嗰个族长。 哦，即系嗰只嗰。即係你知咁多隻砌埋係砌個星星族族長， 係啊， 哦，但個星星族族長唔係人嚟嘅啫咩？ 係人嚟㗎，係啊，不過大隻啲喎，比佢， 都唔係好巨啫，嗰、那個都要分屍嚟砌啊。 哦，唔係，佢之前 未必一定係大隻㗎，而家 啲女都可以分屍嚟砌 咁樣。 第一位係個女嚟㗎，分屍嗰個 啊。哦，係啊，係啊， 咁 樣。 咁同埋佢有一隻比較特別啲，就係佢啲近衛隊啊，有三個唔同樣嘅頭啊，如果我啲女啊， 哦， 係啊，啲人話起賣半打啊，最少都。 Oh shit！ 即係啲人真係咁有興趣砌翻嘅， 係一隊出嚟啊， 係嘛？咩人嚟㗎嗰啲？ 我咪儲開啲啊！咁佢本身 你講香港人？ 香港人系啊， 香港人 真系咁有兴趣咩？对呢套戏， 我唔系佢其实对嗰啲，佢哋系对啲分身一样样嘅角色咧，啲人要有阵时好平房，因为佢哋好中意储好多只嘅佢哋，系啊，因为唔贵啊嘛。 对白冰城对渣股咁，你先系 系啊，即系对人嗰啲啦，中意 砌。嗯嗯嗯， 系啊。 同埋今次呢一只系咪冇黑炮嘅？其实 黑炮 有冇黑炮噶？ 有黑炮，但系唔知系跟个真人头咯，系一只纸炮咯。 哦， 系啦，同埋有 除咗头盔 啊嘛，今次有父王啊嘛，佢系 有个老豆 咯。哦， 系有啊，咕噜 蝙蝠啊，系咪蝙蝠版嚟啊？金钱炮 系金钱炮个蝙蝠版咯，埋有个头盔噶。 咕噜即系 我唔系个面罩个 怪人， 系啊。 系，即系个即一只手系变咗个炮，变咗个雷射炮， 都落出啦。系啊，有一只系啊坏人咯，嗰个射音波咩？ 系 嗰啲 咕噜唔系佢咩？ 系咕噜系有佢 咯， 佢 系咕噜啦，佢就系咕噜啦。 系咯， 系啊，系啊，跟住但系有个黑影系佢个妹都会出咯，不过而家暂时未有。 我咁都估都系佢妹即系得啦。 系咯，佢妹冇理由唔出嘅，其实。 即系差唔多所有角色都出晒， 个 A 准未出啊 ？A 准出咗， 出咗 啊！我出咗添啊 ！OK， 咁出晒啦。 系一个咩十周年纪念版？ 哦，都出埋啦。OK， 咁齐啦，系咯。 同埋我要赞一赞咧，佢哋而家嗰啲面相做得好靓喎，真系。 即似嘅， 靓过 Ben 戴嘅， 靓过 SXF 嗰啲嘅喎，系完全系。 即系得 Hot Toys 仲可以赢到佢啫。 其实都 貼住嗰種水準咁。 我都貼住個水準，哇！ 咁 好犀利， 咁犀利計喎，你仲要係？ 係，咁好難嘅呢個。 你佢嗱 hot toy 有樣唔好咧，係似，但通常都木口木面噶嘛，佢係。 唔係咁，佢嗰個質地係質地都要似咗咁嘅就 是。表情係木口木面。 係，我知。 佢呢啲係捉到個神韻嘅，佢真係可以，咁先離奇喎，佢係。 即係咁細個公仔，竟然係有個神情喺度，係。 系啊，唔系蜡像，佢真系一个蜡像，佢、真系捉到个神。我 唔系，即系而家讲佢哋全部用嗰啲 3D 打印咧，用嗰啲 data 啲相嗰啲直接 P 落，可能咁嘅样，所以似咁样。 Bandai 都话佢系噶，但系咁样嘅出嚟嗰啲系。 唔系 Bandai 系 Star Wars 嗰啲就得咯，唔知点解系 Marvel 嗰啲唔得咯。 唔得 嘅。系。啊，点解咧？我唔知啊，真 都唔明啊，唉，可能攞唔到个肖像嗰啲道具啩。 吓、啊，咁大镬！ 我唔知啊，但系人哋鞋之宝嗰啲系全部得噶喎， 系咯，其实相对系啲 cheap 玩具嚟啫嘛，反而个面相就做到。 你个价钱系相差几倍噶喎，其实。 嗯， 一只差唔多五嚿水，一只百零蚊嘅。 系咯，即系个头雕嗰度的确系犀利嘅，系咯，即系佢。 可动性而家都追到佢咁滞啦，已经系。 嗯，即系唔系再系以前咁只手净系识膊头喐， 系啊， 真系 可动 OK 嘅，而家都。 是我觉得是除了 Iron Man 呢啲机械人嗰啲系 Bandai SH 做得好之外， 咪要日本仔叻啲嘅，冇得讲嘅呢个。 系，跟住佢其余做人咧，即系宁愿买鞋之宝咯，要见到。 开始输噶啦，开始死。 机械嗰样嘢，日本仔可能佢又改过啲嘢，佢靓咗，所以真系先咬佢唔入啊嘛。 唔系，同埋佢啲质地好啲啊嘛，因为始终鞋之宝用嗰软胶，佢上唔到只金属色喎。 金属嘅， 即系总之机械嘅嘢，日本仔仲系 number one 嘅，都系。咁第一到真人咧，就日本仔反而唔系好好嘅，一般都系。咁而家反而俾美國佬嘅迎頭趕上，係啦，我哋之前就覺得係哇，一開香港嗰啲得掉啊，咁但係依又唔係喎，人哋追一追就而家反而啊，美國佬又喺啲 cheap 玩具度做到你先犀利，就係咁先犀利，係佢唔係話出只貴嘢靚過你，咁貴嘢靚過你都有得講，佢出只 cheap 嘢靚過你， 雕像嗰啲勁過你唔緊要，冇唔出奇啊， 係咁又係，咁又係，咪、都係 amazing 嘅，係咯，都係 amazing 嘅呢件事係咯，以前就話要攞翻嚟郵過，而家都唔使，係都 OK 係咯。 OK 啊，捉到神韵啊！ 系啦，嗯，好，咁啊，中意啊，买啦吓，咁不过玩玩具还玩玩具，佢真系唔关套戏事啊，啲人都唔睇套戏嘅。 人哋系做得靓就做得 靓。系，可能都系中意只玩具，觉得佢出得靓，啱嘅，啱嘅。 如果你讲最劲 系， 系最劲之前金钱炮，即系同阿头先系 A 准，我 pat 咧有个真人金钱炮个头。 哦， 我头咧真系 好似 似到咧，你如果近镜影咧，你觉得系 个人。 咁味道呢你覺得係係 hot toys 嗰啲咁嘅質素。 嘩咁犀利唔係 真真係有咁嘅感覺㗎。 唔係啩 喂 hot toys 係落曬玻璃珠眼咁樣做到咁先有嗰個感覺。 可能個相色會仲係爭少少。 係 係。 但係個雕刻你已經覺得係似到咁。 個輪廓係似嘅其實 係。嘩咁真係好犀利係咁就好犀利。 同埋有，即係好似頭先 講係 有神韻，即 係 有個神 韻 喺度。 即係唔係就咁講個形佢係個有個神韻啊！呢下嘢先難捉摸啊！係 啦，係啦，係啦。 嗯，即係唔係有條死屍跟住似啊？係佢有個神情喺度。係 啦，係啦，即係唔係山頂立像館嗰啲啊嘛？ 係，即係你可能覺得 Hot Toys 雖然似，但係你覺得佢係立像館。你都可以咁講， 我覺得係像 嘅。不過佢連嗰啲皮膚嗰樣嘢嗰個感覺，咁呢個都有嘅。佢細公仔就難啲嘅，呢個就係咯。皮膚感覺咁樣 hot toys 係有做埋，係咯。咁唔係講乜各有各玩法啫，係咯，都有得比較啦。總之就係咯，係咯。即係而家 要讚頭雕， 係啦， 頭雕靚咧。近期香港廠當出嗰只泰神，即係拳王泰神嗰個公仔，1:12個頭雕真係靚到不得了嘅，又係。 係啊。邊個出嘅話？ 係啊，Storm 啊，嗰間廠叫做， 即係出開街霸，佢而家公布咗好多有拳王啊，有連德曬嗰啲都會出嘅， 係即係香港嘅， 好勁啊 香港 廠嚟㗎佢 啊，哦，即係真係好似， 因為我啱啱買咗個泰神，哇，真係好堅啊！ 哇，你買咗啊，直情 OK， 係 啊。佢送我三個頭雕定 係，即係係 figure 嚟嘅，即係唔係 action figure 嚟㗎 ？action figure 嚟啫，但係真係靚， 係啊，1:12嘅咋，其實 係。哇！真係犀利啊，真係。 三嚿幾水，值㗎，真係值。 嗯。 條褲仲係布褲嚟喎， 哇！ 仲要吹得靚嘅。 靚㗎。 即係唔係話整到闊蛇蛇入片㗎喎。 係咪貴粒過街打啲㗎。 矮啲，即係佢真係跟返佢一 比 一，因為街打啲七寸㗎嘛，差唔多。 佢都六寸松啲，咁你放返泰坦差唔多咁上下高度啦。 係、嗯，咁少係新人嚟㗎嘛呢個。 佢之前出過一比六嘅已經，咁、 嗯、 我覺得佢呢個仲靚過一比六嗰隻啊。 哦，竟然。 因為一比六嗰隻我都有買嘅，其實係。 係。哦。 我覺得佢仲靚過一比六嗰隻。 即係個頭係。 係啊，真係好誇張啊！嗰、那個頭。 嗯。啊，咁即可能而家係人再加埋啲即係 電腦嘅 電腦啊 3D 技術啦、 啊，就可能真係會做得好 加埋一齊啦、啊，嗯，都啱嘅。咁而家好犀利嘅，佢哋可以有幾面嘅相，即係佢根本就唔需要佢幾面嘅啫，佢可以自己做翻個 3D 出嚟嘅。而家講到可以，好犀利嘅，係咯。咁、 啊、 即係都唔知佢係揾咗個雕刻勁啊，定係咩勁？係咯，即係而家可能都唔使個人雕刻啊，呢條就咁揾啲相都搞掂可能。 嗯， 系咯， 系啊， 嗯， 好好啊，真系， 嗯，好，咁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买呢、這个 玩玩具嗰啲人，即系迷友嘅福分啦、啊嗯，可以玩到啲咁靓嘅玩具 系咯，系咯，又唔系话 呢啲 好贵，系啦， 太贵都系百零蚊， 系咯系咯，已经可以买到一只似模似样嘅公仔啦。 同埋香港地方又细咧、 嗯， 你买只一比六真系好难搞噶嘛。 如果系即系啲头咧，系好似近时咁系雕出嚟嗰啲咧，斋、 嗯、 买个头都几嚿水啊！ 系啊，如果你 哦，咁啊系啊， 系啊，咁啊而家 嗰啲都要几嚿啊， 系啊，几嚿啊，你而家啲即系佢啲 3D 印出咁整咗啲图咁，成只公仔都系百零分或者二三百咁，真系抵到烂啊！ 系啊，边度搵啊？ 啲关节又捉得靓，咁你真系都唔知边度搵真系。 嗯，好，咁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买呢只啊，好，好，仲有冇？